Thank you. 好，嚟到我哋今集 嘅怒汗推歌时间，大家好，系啦。今天有我拍檔 Lens， 平時都在這裡，今天就開了麥克風 了，因為 Lens 都經常要幫手做 又是我又是陳生 做到提供剛剛聽過一首咁驚心動魄的音樂，就是來自這個《冰天雪地白惡人》的首主題歌。這首歌因為它原曲的名字是一個意大利文來的，英文意思就是說 The Last Stage to Red Rock， 即是戲，如果看到戲就知道它的戲的 gimmick 就玩分很多個不同的 chapter。 第一章就是去 Red Rock 的市鎮那裡發生一些事嘅，咁就嗰段音樂，咁呢個一個意大利好有名嘅配樂大師做咗，咁就攞好多獎，咁我就相當喜歡佢啲作品啦。咁揀呢首音樂嘅，咁有幾個原因嘅。首先，亦真係好熱，想聽啲涼浸浸啲嘅，即係打完好熱啦。 心涼啊！呢首歌咁恐怖啫。 呢首就咁好暴啊！咁另外就即係呼應翻少少，即係哇！上個禮拜六香港落冰雹，突然之間又即係都好 六月飛霜啊嘛，成日話七月飛霜。 嗰日就差係舊月舊歷六月嚟嘅。 啱嘅啱嘅，計翻而家我哋好似 舊歷七月啦。 而家鬼節好似初二定初三啊！而家 啱唔知初二定初三上下啦，係啦。咁啊，本來開屋企，本來我有啲嘢要，即係有啲大件事啲嘢要搞嘅，咁老人家又好啊，同埋有啲比較迷信嘅朋友都喂，舊歷七月喎，好多嘢冇搞喎，即係佢哋覺得，但係舊歷七月咧就大件事就唔好搞嘅，咁啊唔好喐住咯，咁好多嘢都 即係譬如搬屋嗰類啊， 係啦，冇錯，就唔好搞搬屋，係諗住就搬屋，大家你都知，即係好緊要。咁同埋不過好笑呢樣嘢，有啲人話七月十四係開門閂門，即係呢個其實 鬼門關嗰啲，你信唔信呢啲先？即係 少信少唔信啦。咁啲七月，總之喂，咁老人家七月咪唔趕字咪唔好搞字， 費事佢哋安心係嘛？ 係啦，咁啊喺開始節目之前，我哋有啲 宣布先啦， 大家宣布下先啦。 咁聽日咧就係周柏賢咧有個集氣大會， 唔係聽日， 唔係聽日，冇搞錯。八月七號星期日，講一次，八月七號星期日1:30至3:00喺呢個牛棚藝術村啊。咁咧即係記住，大家就上翻周柏賢嘅 Facebook， 佢有個專頁嘅，入面有 event， 入面咧有個 Google Playlist 就可以留入，可以留位嘅，有名額50個。咁如果留唔到位都唔緊要，咁就到時2:00出席啦。總之就係去翻周柏賢 Facebook 有。詳情嘅，記得大家聽眾或者成日聽眾嘅支持周柏賢就記得出席啦。 係啦，咁大家通常老人家成日都話啦，即係喺啲咁嘅天然怪嘅異象都唔係好事嚟㗎啦。咁 啊，講起呢啲異象，其實而家咪香港落完雹之後， 冇影啦， 影都唔影啦。你話選舉咁樣又整個咁嘅啊，捐九龍要嚟咁嘅確認書， 咁啊先係搞咗就係啦，即係搞確認書啦。咁先就覺得就係哇，即係。香港你的異象一波又一波，大家最緊要期待住就係當然九月選完立法會之後咧，就邊啲人就跑馬仔啦。 哦，邊啲人都係嗰幾件嘅啫。 咁啊有啲興趣啦。咁呢首歌嗱，頭先我揀呢首歌有個原因嘅，就是、因為呢首歌好暴力、好血腥。其實即係近呢兩個禮拜咁，就發覺即係其實特別係譬如好似德國咁，即係哇歐洲咩？尋日朝起身就發覺英國又有個黐線佬，英國有個黐線佬喺頂博物館附近就斬人啦。咁德國就好多單啦，又係精神有問題嘅。 德國之前又火車一單。阿富汗一個17歲啦，就斬咗香港家庭啦， 跟住啦， 法國尼斯啦，記唔記得？ 係啦， 冇耐啫嘛。 咁最得意嘅德國一個禮拜4單，跟住有一個喺個奧林匹克廣場附近就開槍殺咗9個定幾多個人啦，又唔記得清楚。跟住有一個去喺個音樂節個門口度又引爆炸彈啦，所以即係咁呢種咁嘅暴力，呢種血腥其實好似即係呢種病毒，好似 其實係咪即係 蔓延到嗱？香港都係個上禮拜有個80幾歲嘅老人，即係老公俾個米。一個老婆斬傷了個老婆跳樓死了、即係呢啲咁嘅血腥嘅咁，當然其實香港成日啲中港老夫小妻就成日斬人都好多單㗎啦，我支配咗一單又終身監禁啦， 天水圍都幾單呢啲經常有啦。 主要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譬如美國又有好多單啦，近期即係我覺得成日雖然話有時咧就係嗰啲醫生會出嚟抽水，覺得就 係我做嘅其實 係啦， 其實係咪佢做咧？ 拖恨當俾人打瓜埋嗰個兇徒，喂真係嘅抽水，咁我成日覺得呢啲其實。即係似係一種魔咒咁咧，即係一種哇，催眠一突然之間去發動啲，特別嘅好多係啲個體户去發動。 佢哋好易啊，原來佢哋係要用 PlayStation 咧個 chat room 咁啊聯絡㗎咋，你 check 唔到㗎。 突然之間可能有啲人本來佢未必係有嗰種意識，哇！突然之間睇睇新聞，你呢啲通常新聞都要好重點報導，哇！跟住發覺佢又 報紙又有，我想做喎。 佢未必係真係。伊斯蘭國的人，但他又會突然之間掀起他那種暴力的問題，即這個問題就不只是 歐洲啊、美洲，我覺得似乎有一種病毒啊，全世界。 但係問題即 係渲染有啲驚嗰啲樣嘢。 呢個就好似自殺新聞咁樣，因為你報得多嘅時候咧，即係社會學上會引發咗其他人嘅傾向，都會出嚟自殺，同埋即係呢個人性黑暗面嚟噶嘛。 係啊， 即係你呢種即係對，譬如一啲排外情緒有冇人？譬如我自己都有㗎，一挑起咗時候，我咪爆發咯，咪見到佢咁人喺街咁斬人，喂，我不如我又試下，同埋有幾單就係話佢模仿之前啲斬人案，我就咁做。我就特登喺譬如前一年好似有一單就係一樣嘢，斬人佢揀翻 exactly 嗰一日咁做啊嘛。 係咯，即係最弊就係即係而家因為即係全世界其實都即係個全世界都處於一個變好，即係一個好大嘅變化，一個年代啦開始咁樣覺得。咁但係當然變化得嚟，亦都大家覺得好多嘢係好唔公義，所以覺得哇，大家真係好似谷到即係 爆啦嘛， 爆啊！所以嗰日所以講句，即係上個禮拜打風咧，就涼兩日就舒服少少。咁啊落冰雹其實即係嗰日我咁啊嗰日我好早起身，咁啊下晝瞓覺瞓晏嘅身，哇！跟住即係聽天氣，我突然間呆咗下聲。 點解呆一呆咧？ 最緊要哇！喺大埔。急跌十度，即係你呢種異象，覺得哇，係 好。我冇諗過喎，你點樣咩天氣可以香港未試過咩？ 好少咁跌， 佢局部咁跌十度喎，無啦啦。係 啊，咁哇，諗下嗰日都成三 十幾度，三 十 四度啊 嘛。三十四度，咁我當時仲係要未瞓醒，當時我腦啊打咗棘，哇，廿三度，突然跌十三度，未着要着大褸，跟住再醒一陣，唔係， 都可以着短袖衫， 短袖衫得， 唔使着大褸嘅。 咁所以香港就因為即係大家即係覺得即係呢啲咩 天降異象啊， 天降異象。 其實你講緊天降異象咧，其實咧，我睇翻資料咯，我原來都心寒嘅，即係每次有即係有冰雹咧，哇！原來香港係未試過八年喺七月之夏天啲季節落冰雹噶嘛。 普遍就迷信啲老人家啲記載係有啲根據嘅。 香港嗱，譬如咧，嗱83年就係咩咧？可能嗰陣時我都係兩歲啦，原來嗰陣時咧一美金對十港元，哇！大鑊啊！咁樣 咁金咩試過㗎？係 啊，83年對10港幣，即係一美元， 即係英鎊嗰個價位。 係英鎊。 跟住就係咪因為咁而實行咗 聯繫匯率？係啦，咪跌得太犀利。跟住之後咧就近啲啦，98年金融風暴嗰年就係落個薄嘅。 大家98年我有印象啦，有印象啦。 陸董建華上台啊嘛，香港好，中國好，梗係記得啦。點會唔記得啫？ 我仲要再記得就係97年回歸到嗰晚，我都話上次講過，唔記得帶鎖匙翻屋企，翻唔到我屋企人去咗會展嗰啲出席酒會。 哇勁喎！ 咁我啲冇得去，我啲僆仔。 係啊，你咪去咗歡迎坦克車去咗？ 冇，哇！跟落好大，覺得我就係諗哇。回歸嗰晚好大雨， 我記得係要擔佢哋要擔遮， 好大雨，即係因為老人家成日話一個變天日子就係會咁嘅，覺得啊就係變天， 唔係地太變天啦真係。 點知第二年就落埋薄天， 嗰陣時佢哋覺得係變好噶嘛，唔係金融風暴咯， 咁大話啦。今年我有印象落薄啦，跟住咧， 喂，但係之後咧，哎呀沙士，然後又係落個薄。 2003年 係啊，好邪牌啊！真係沙士都唔好講啦，死咗幾百人啦。 係啦，咁成個重創啦。但係覺得沙士，我覺得最大鑊其實即係嘅危害咧，我即係用危害嚟形容啦，唔好介意啊。就係因為搞香港，所以實行咗自由行啊嘛。咁冇沙士未必有自由行噶嘛。當時話真 係蝕牌啊嘛，香港經濟蕭條，我中央就俾個大禮你。 啊，最大沙士唔大鑊，沙士之後醫得翻唔大鑊，但係自由行呢個就。真係 哇！呢個真係傷元氣啊！呢個 咁2003年之後仲有冇落過薄啊？ 有2008年金融海嘯 係啦，哇！ 咁今年會發生啲乜嘢？其實都已經發生咗啦。 咁我哋就聽首歌先啦。 好。 筹计，自决建国秘技，树立港独主义要压死，依制度参与白费心机，独立公自在在议会讲，但未选择入场，不可按律法办事，便被拒意志。明明全根基本法天主， 选管会却要西子， 这大事 尺到佢如话事，谁和谁不可参与选战，选管会靠港宗旨。 今时今日的地区直选都已经是一场有政治筛选的一场选举，一场受操控的选举，行政机关可以随意控制立法机关的选举结果，这个就是今时今日的香港。 一手摧毁制度谁开心，乱世确定来临，现在香港不会再安稳，这分钟是你我决心走或抗争，独立更自在在议会讲，但未选择入场不可安立法，但是便被拒意志，明明全根基本法签署，选管会却要相信这大事，赤道拒与话事，谁和谁不可参与选治，选管会靠港宗旨。 当你口口声声叫我哋去拥护呢本基本法嘅时候，同时间又用翻呢本基本法去剥夺我哋26条嘅被选举权，27条嘅言论自由，呢个系一个法治嘅社会咩？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披住法治表皮行紧人事之实嘅社会。香港已经完全系受到中共嘅操纵，呢个就系今时今日嘅香港。 制度有如措施，便被拒意志，提名权因为可以否决，选管会有法分之。这大事，赤道拒话事，谁和谁取得资格参战，选管会控制左边。这礼调，说话也犯事，龙门能搬迁多过一次，中央释法解放自变共治， 十秒 已没法漠视，然而从不懂反抗一次，香港之借斩生死。 哇！呢首就係山卡拉，大家知啦，山卡拉寫好多粵 作品啦， 好快，佢好嬲啊！呢首佢 send 俾我，喂 ，Lens 咁嘅播梗係冇問題啦。 佢都之前同阿周慧賢都有講嘅，佢真係每次都好快手嘅。呢首歌咧就叫《老共話事》，係啦，咁就係原曲就係我話事啦。 聽得到啦，古惑仔啊，就係鄭伊健唱。 咁啊，係啊，山卡拉成呢個雪人也出火啊！ 哇，雪人也 出火 啊！呢個都出火。 我呢個就因為呢個朋友，我第一次見到個名，我第一個諗啊都話好好笑啫，係。但 係 諗下真係香港。其實角度即係啲火真係點知雪人啊雪山都噴變火山， 咪咯啲碎火山都要鬆成啦。喂，其實而家咧，原來呢個民族黨應該天馬南集會揀嘅，就唔知道有冇朋友喺現場啦。咁我哋去唔到啦咁樣。 係啦， 有一個現場朋友喺我哋啊怒漢推歌嘅 page 留下言啦，情況咩情況咧？咁聽聞好似佢哋話堅係和你飛喎， 係嘛？ 陳浩天佢講咗噶嘛？ 哦， 佢話又唔建議大家衝擊入面咩解放軍啊，又立法會又呢、這個、啊、特首辦唔好衝擊喎。 咁我理論上。其實即係正常喺法理上，你衝擊軍營咧，佢理論上可以開槍射你喎。 射得嘅入邊， 你闖入 主子係嘛？ 你闖入軍營嘅軍區就可以俾人射瓜你。所以我之前外國有多人都話啊嘛，你而家你捉精靈嘅地方唔好去。你唔係你美國定即係啲國家嘅法 啦， 係你 break in 佢間屋，佢就可以攞槍射你噶啦嘛。外國係美國 係啊，美國話佢受騷擾啊嘛，有啲佢 即係等於之前啊南非刀片跑手咁，即係單單因為世紀元嗰單射瓜咗女朋友。佢話聽到好似有匪徒入佢間屋，佢跟住問對方邊個，佢唔答咪就開槍射。即係外國係噶嘛， 入 間屋就可以有權利射死 你噶嘛。你有個自衛權，但係 香港就冇啦。軍營嚟講，理論上就真係老實講，即係如果你衝入去衝擊，咁點解一般嚟講你唔會走去搞軍營嘅？ 咁啊試過嘅，阿趙遠忠同埋 即 係 嗰啲 兩個入。 咁嗰啲我覺得佢又唔係去衝擊嘅， 佢有入去啫， 係有去即係你話 嗌咩 We are Hong Kong 咁樣啫，係 咯 呢啲咁嘅嘢。 咁我都覺得你軍人亦都有一啲。理智嘅，你衝入，但係如果你好激進啊，衝入去佢，然 case 有啲真係喂開槍射你都冇， 同埋你 嗱 清楚嗰個係解放軍嚟嘅大佬，乜都做得嘅。係 啊，咁介紹翻頭先啊，山卡拉同阿雪人也出火隻歌先啦。 係啊，喂，其實嗰首歌即係山卡拉，就係大家聽到內容啦，擺明就係寫今次選管會就整 就話異將啦，係啦，咁經頭先講埋嘅異將員。 咁就即係今年即係上一次就係大家好似零八年就係咁開始啦。係、 啊， 零八年之後就到今年係嘛？ 都係今年。八年之後，今年大鑊嘢爆咗啦。 先嚟就九月就立法會選舉啦。 係啊， 我相信選完就會跑馬仔開始。 喂，而家都嚟緊啦，跑馬仔。 嗰啲就已經熱緊身先啦，係啦。咁啊，即係咁，所以今年嘅異象都係大鑊㗎啦。咁頭先大家都覺得就係啦，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即係大家都覺得真係嬲到爆嘅，就係因為喂。即係有篩選啦，即係打之前喂普選要真普選，要篩選，點知哇你入閘嗰陣 閘都俾你選啦嘛？喂你以前喂覺得功能組別有35席咧都覺得唔公平，因為上屆咧就有16個咧，喂唔使選自動當選，今屆好少少12個自動當選唔使選嘅， 即係首先 都已經唔公平啦。 即係喺外國我唔好理佢咩政治理念先啦。首先即係我舉個例子，美國咁，喂你 Donald Trump 咁癲。 係啊， 選選多一件事，你都喂候選人先，你俾佢，你冇嚟連閘都唔俾佢入，喂你嗱真係順行民意，如果真係最後選咗， 冇計啦， 你都冇計啦嘛， 要承認個結果，即係好似我哋講緊公投啫嘛，英國咁 你 脱歐咯， 係啊， 咁咪脱咯， 等於你英國都譬如話啊，你歐洲都好，譬如話都唔中意伊斯蘭教義等等嘅嘢啦，近年，喂咁你都冇話即係你議員選都選咗個即係穆斯林主義嘅倫敦市長出嚟。你唔通話因為佢係 退翻佢冇選啦， 或者唔俾入閘啊？唔得噶嘛，入咗閘就要選。 喂，如果套翻個邏輯就話，係如果我哋係唔可以宣揚呢個伊斯蘭主義， 就 好大鑊 噶啦。 誒唔得，我要分鐘要我哋呢個人大咁嘅情啊嘛，即係食法添。 所以香港呢次真係覺得喂咁搞錯，喂，即係你連閘都俾人入，咁你係咪即係驚到咁？ 定係調翻轉咧？佢調翻轉係我就俾部分人入， 嗱 部分人俾入。 嗱，個玩法又真係 都唔知想點喎？佢把尺係彈弓尺嚟嘅喎。 係啦，你彈弓就好似阿梁天琦咁就我入閘啦。 佢就簽埋嗰張確認書，同埋即係有曬律師講曬 話我贏， 我 Facebook 就刪埋佢，我有個頭盔版啊，有剩都唔得喎，人哋跪低曬咯，趴地下都唔俾入喎。 係啦，咁係咪趴得遲咗咧？ 啊唔係，佢其實即係諗翻咧，如果佢哋嗰啲咁嘅選舉咁大權力咧，即係佢 我主要 其實話。是發假誓啊嘛！我不相信你是真心不會推動。 咁我又覺得，如果你講激烈程度，我覺得金城 梁金城 就佢嗰種表達仲激烈啊！ 佢講開噶啦，佢型噶。哇，同埋最奇怪，佢同條單叫陳國強啊嘛。 係 陳國強，又唔得得，佢兩個同一條名單噶喎，點解一個得一個又唔得嘅咧？ 所以而家今次就真係個吊鬼嘅出現就係，你同埋忽然之間嗱，大家有時講句。邊啲人入咗閘我都唔知道，我只知道邊嘅入唔到閘啫。 同埋，而家報紙嘅閘中係入唔到閘，佢登曬出嚟啊！ 我又未去詳細睇其他入唔到閘啊！你仲除咗知就係張出楊子啦， 張出楊子啦， 因為呢個真係 焦點嚟㗎。 焦點，我覺得佢唔 想焦點。叫英國保守黨即係歸英派有個女士入唔到閘啦， 係啦係啦，係咯。咁好奇怪就係突然間，通常大家都會關心候選人係邊啲，而家除咗 一調翻轉啊嘛，關心入唔到閘嗰啲， 即係仲要咁鋪天蓋地個突然間。咦！我發現嗰一下錯覺，咦？梁天琦係咪出嚟選特首啊？其實 好似 佢嗰氣勢好似冚到八九， 好似行出嚟啲細路，哇！梁天琦，我哋個英雄出嚟啦！係 咯，完全好似係 英雄 係 嘛？ 完全好似係阿鄭伊健咁行出嚟。 我話我話事啊嘛！ 係咯，咁首先嗱，即係首先唔好去邊個入啲答到，但係首先成個制度上，我覺得真係好粗暴。即係完全係好似攞把皮鞭兜嘢拍喺啲嘢邊度嚟講啊！ 喂，但係當初覺得佢唔會話咁硬啊！佢話如果你未簽，咪可能未必可以有參選到啊嘛！佢冇咁硬啊嘛！咁之後你講，曾鈺成都講啦，我哋唔俾人啲港獨宣傳選，唔係咁合理喎。 係咯。 但係而家佢又轉態，佢話：，如果俾你做呢個立法會宣揚呢個港獨咁嘅舞台，又唔得嘅喎。咁樣呢個劉兆佳又出嚟講。 係咯，佢話呢個 張小平又出嚟講。 啊！林兆佳話呢個唔係政治審查，係判斷。喂， 判斷咁差啲嘢。 呢啲即係咁，我都讀作有讀書嘅。喂，審查判斷，你咁玩呢啲字，即係玩到咁深，你真係唉。 喺度攆啲字眼啊！你玩曬啦，攆中文中文字。 哇！呢啲 小學雞咁樣。 呢啲高呢啲知識分子講嘢真係好深。 唔係啊，即係我細個咧，哇！你叫雞啊， 係咯， 飯食咁樣，唔係小學雞咩大佬？ 即係首先呢樣嘢就係當然大家不過好肯定㗎啦，嗰啲咩選管會主任啊嗰幾個咧，其實喂。打嚟啲快女嚟嘅啫，你唔係有人落 order 佢夠姜咁走， 咪就係咯， 即係馮華又好，另外俾人喺網上起底嗰兩個。 嗰、啊那個咩何麗尚啊？ 嗰兩個得 嗰兩件啊，一個姓劉嘅。 我唔係好得罪嗰兩個 low grade 嘅喺 嗰兩個 low grade 住最好笑喎、啊。咁政府發譴責咧，話有人咩人身攻擊佢哋咧，政府強烈譴責喎、啊。哇！香港話有人網上 有 公開譴責同埋威脅佢哋。 咁有次有個肥哥哥就俾人塌咗啦。 係啊，肥啊， 不四 廿幾歲咁廿。 係啦，咁我聽過網上有個袋叫肥倉，我唔識佢嘅完全。 咁啱曬佢外形嘅，咁就肥嘅，佢冇呃人。 咁同埋我又覺得。我都覺得啊，即係如果你之前講到哇咁大鑊咁咩咩， 咁唔係喎， 四個鐘頭放翻出嚟喎。 咁其實咧，即係香港啲高官咧，俾人用粗口啊，或者係最惡毒語言詛咒係689，佢未上，佢未即係未起身開始。喂，我哋已經鏟到佢爆啦，已經即係乜老母嗰啲出曬嚟。喂，你唔拉人嘅啲咩嗰陣時？ 今次佢網上嗰段又有得意喎，佢又冇開名開姓嘅，只係 公嗰啲公開資料嚟噶嘛。 係咯係咯，咁啊同埋主要覺得就係如果你講到咁大鑊，四個鐘頭放得翻出嚟，你之前其他之前啲有啲朋友都俾人 哇喺翻揾你48、46噶玩足噶。 咁之前大家啲戰友都真係坐 係啊，我幾個 friend 都坐過， 即係冇嘢搞都要起碼學阿韓志裏邊阿梁家華齋。你有權扣留我48小時，我今晚就攬埋喺度俾你砌一砌救我，乜乜乜，我個4個鐘頭放得翻， 咁快四個鐘， 復合乜嘢咧？問兩問復合係咪搞唔掂？ 佢唔係啊， 入唔到放你走， 我阿媽呢個肥聰咧，分鐘落去捉精靈添啊！哇，正四個鐘頭喎，睇下咩精靈未捉先啫。 真係呢單嘢，即係其實你係咪未夠料，就唔好塌人翻去啦？定係即係我覺得，就算你普通街道。啲大媽喺度打交打翻啲都唔會四個鐘頭放啊！你通常入得差館都要搞一半日噶啦，係嘛？ 唔係因為佢口供好慢，寫錯字噶嘛，成 有啲人唔識字， 塗塗改改咁樣都係咪咁寫咁樣？點四個鐘點搞到嘅？ 我覺得點解好似四個鐘放得翻嘅咁，即係咪辦事效率高咗咧？啲黑警。 是不是高呢這個調翻轉睇嗰度係好事啊，嘛效率高咗係嘛？ 唔係咁嗰日即係嗱嗰日打風就好彩啊，即係個理事力場咁個風就打半日啦。 係啊，風半日㗎啦。 結果候選人簡介會係照預期舉行到啦，嗰晚好精彩 啦。哇！哎呀，冇得去啊，做節目。 你冇去到？ 哎呀，好想去嗰啲 friend 喺度咯，冇得去啊。 咁啊有啲即係當然，我覺得熱鬧就有啲大家好想見到俾人打㗎。 眼鏡係慢鏡咁樣咧啊！呢個正義傳媒係慢鏡咁影㗎嘛，個眼鏡佢慢慢飛。出嚟噶嘛？係咪見到阿思煙同埋呢一個四眼哥哥咧？ 幾好玩！ 嘴佢嘴佢。 所以我覺得即係首先撇除咗，即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即係好似美國咁總統大選，你Donald Trump出嚟講嘢都幾娛樂性啊！雖然佢真係 好開心， 即係亂講 係 有啲講嘢， 講埋粗口咁啊！ 即係佢人又幾即係講埋啲都幾刻薄，但係都幾有趣。咁覺得今次香港即係起碼暫時喺嗰個選即係介紹嗰個會，已經好精彩啦！ 已經係有粗口橫飛啦嘛！ 粗咁你香港人其實。我唔係得罪，我覺得其實粗口可以列入呢個非物質遺產， 要啦，係 廣東話裏面好特色嘅嘢嚟喎。 喂，你成日講一個門字入面呢五個字變化好大噶嘛？ 就係咯，嗱，你鬼佬粗口個人覺得嗰幾款 F 係 啦，咁你日本人又冇粗口嘅，原則上叫做 係咩？ 日本人冇粗口㗎，不 人我成日話嗰個叫咩八戒耶魯， 唔係嘅， 不人嗰個傻瓜人， 即係馬六野狼，即係個你冇乜受過教育嘅人啊，做得俗啲嗰啲個爛蛋咁上下啫， 爛蛋 嘅 咋？ 哇！呢 個我哋好斯文嗰度話爛蛋咁樣。 係咯，即係日本人好多嘢冇錯。其實即係廣東啊，你 即係勁啊！ 北方我就唔識啦，我即係小弟唔夠熟，我識國語嘅，同埋即係北方話我就聽唔明。 耍 B 咯，咪成日聽佢 咯。即係廣東話個粗口其實就真係變化，你唔同嘅字唔同字嘅組合出嚟咧，其實就 擺前擺後都唔同啦。 係啦，即係有啲即係有時同你講，咁咩樣即係好 friend 又你個詛咒 你 又 你個七加咩頭咁樣， 即 係 friend 先咁叫。 係啊，好啦，係啦，唔 friend 你就羚羊咁樣啊。 係啦，真係好好玩呢樣嘢。咁啊！嗰日你要做節目冇去到， 係啊，冇去啊，好慘啊！ 係嘛？咁你有啲對嗰個睇有咩睇法？ 睇法咪變咗，即係變咗叫咩咧？嗱，有啲人衝上台，咁啊有啲戴白框嘅瞓喺張凳度喺度睇嘢咁樣咯。咁啊，即 係但係現場都有啲真係覺得對於有啲女候選人好粗暴對待喎。 係咩？台啊！嗱，有一個就 selfie 啦，咁樣之後道歉啦，個即係叫靚 啊，靚女啊， 靚女啦，咁樣即係我哋講邊個小麗老師就俾人掟落。 係啦，我覺得佢就好，佢呢啲真係好粗暴。即係覺得喂，佢又冇，我覺得佢現場冇做啲咩好暴力嘅行為。 佢咪衝上台啫嘛，最多 衝上台啫嘛，但係佢又唔係咩？你即係你可以攔佢，但係你使唔使咁樣咁暴力？ 同埋你見到呢種佢哋用暴力衝突，啲 本身 啲保安咧， 咁篩選法成個制度因為暴力到不得了啦，一唔知係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用。 physical 都用埋添啊！今次喺個介紹會上邊， 羅冠中直頭你見到佢只腳直頭損曬啲乜腳筋， 爆 曬 爆光， 爆咗佢哋嗰日係報警同埋有個驗傷嘅，但係之後唔知過冇都唔知啦呢、這個，通常都過唔到㗎啦。 你見過有過到咩？ 咪咯，你啊即係講又講朱經緯啦，兩年啦，朱經緯喺旺角毆人啊！ 他已經咬了長兩年零兩年五制， 他好像有一年還是什麼即是放假之前有 剩照 出糧嘛，糧照出糧嘛，提早退休前休假嘛， 咬長糧的嘛， 是啊，還有告到他之後，不過是叫做什麼紀律處分之類，但他都不在這裡了，紀律處什麼分的， 是的，那我們就聽到一首歌回來再談一下先。啱啱聽呢首就係 Marilyn Manson 嘅 Rock Is That， 咁搖滾就未死嘅，我就覺得選舉就我哋都唔會死嘅， 選舉死未啦？ 選舉就覺得死死地啦，其實就 係咁，其實唔係死嘅，係有啲叫做港獨主張唔選得啫，你咪揀其他唔係港獨嗰啲咪得咯。 唔係，我主要係成個制度，你以前即係都話而家個制度入去玩法，你越嚟越就係、是、喂。真係好似阿爺擺定開定曬局咁樣， 你嚟玩啦， 你冇得玩呢、這個，冇得玩呢、這個唔俾你入嚟。即係等於你點講咧？好似即係有啲現世個，即係而家點講咧？有啲夜場咧。 哦，幾多歲唔俾入？ 唔係啊，而家啲夜場即係而家你即係夜總會都差唔多熄微曬啦。但係喺尖東聽講仲有啲高級場招呼啲大老細嘅。 嗯， 即係你要望埋，你唔知係裏邊係一間級，你要響躲，要食、 哦。即係自己有先玩嘅，自己有。 乜佢可能會俾你 TV 介紹嚟㗎咁樣。 係啦，或者 入嚟入嚟， 係或者覺得你樣衰唔得入嘅，即係外國以前有，或者有啲 disco 有名間叫 Studio 54，咪80-70年代好好盛行呢個，玩又型就係、是、個老細每晚唔口覺得你，我覺得你樣衰 點你衰，我就唔俾你入吹啊！ 而家玩法就似係啦，喂呢啲呢個靚仔唔俾合。你樣衰我俾你入， 我又唔得，係嘛？你太瘦又唔得。 係啦，咁你個玩法就喂，咁唔咁你變咗大家喂，咁你成日又話要講到，你又話要 即係依法治國啊嘛，法治社會啊嘛。 你發咩啫？你而家你不如你直然就一日都話推，成日話你不如就推翻咗。 喂，其實唔奇噶，喂，其實佢今次咁玩話你所謂宣揚港獨咧，違反基本法咧，咁其實支聯會咪嗌過一黨專政嘅。 係啊， 呢、這個可能嗌過喺街嗌過噶啦。 係啊， 咁啊要選下之後，喂，你民主黨啊嘛，何俊仁嗌過呢個口號喎，唔俾選都得。 咪等於人哋車拆翻六八九六四都。 哦，係喎、啊，喂， 係咯、啊，喂， 六八九咁樣之後，喂， 賣曬報紙 個。大家好多人都睇過份嘢啦， 就係咯，大家都分股之身。 喂，咁六八九都違反基本法㗎，係 咯，係 咪先？ 咪咯， 唔擁護共產黨喎。 咁我又唔知佢選特首使唔使簽嗰份嘢咧？ 確認書 我身邊冇朋友有機會選過，唔係好知。嗱，選區議員啊，區議員都好多嘅， 要嘅，一定要嗰份嘢嘅，要基本法。 首先，其實參加唔係參加選呢個特首。使唔使報名填表咧？其實 應該要填表噶嘛。 呢個唔係好似聽講嗱，我印象冇唔係報名噶嘛，好似係阿爺陰點你出嚟跑。 係咩？係咩？表面上應該填表噶嘛，雖然要陰點啫，陰點要填份表走個程序嘅。 你諗下，好似喺選特首好似冇程序，好似阿爺篤定嘅。其實正常好似都係要交報名表喎。 要嘅就要佢要攞要拗提名噶嘛。 我記得要當啊，唔係喎，就即係温故知新。97年嗰之前嗰啲嗰年第一任好似有阿董伯伯 董建華 阿楊鐵良啦，仲有阿九倉老細 吳光正 吳光正係啦，係好似要加個名表呢樣 要嘅，就咪要提名啊嘛，選舉委員會 都有啊，當年。阿董伯伯連任，佢交報名表係冇對冇人 係啦，冇對手啊， 係喎，佢 自動連任啊， 要交報名表 要㗎，要到時應該要宣誓㗎喎， 咁使唔使好似今次選完要簽份嘢咧？其實 確認書啊嘛，要啦，我諗要啦，下年唔好話今年要即刻要填六八九啦，喂六八九喂，成日講佢咩咧？ 咁佢嗰份嘢真係 attach 埋佢嗰即係。刊登六四嗰個廣告 ，cap 埋一份表， 係喎，嗰個選舉會主任咪 cap 佢 Facebook cap 曬所有， 係嗰啲 email 好厲害啦，要問翻佢。 喂，我認為你個宣誓其實假嘅喎， 係咯， 係嘛？咁你唔係真心擁護基本法啊嘛？ 即係好似揾 True 我爹，我唔信你。 我唔信啦，咁你開嚟見我。 係 啊，開嚟見我，開係嘛？咁其實我第一件事錄。 咁啊，梁天琦開咗， 開咗之後，咁我 輸咗飲， 咁完咗飲。 有啲又唔使開，唔使飲。 有佢係嘛？ 咪啦， 誒，即係而家揾呢個彈弓程。 咁啊，其實就開始就進入即係真開始進入呢個拉票期啦， 差唔多 好多即係睇電視就開始就已經好多啲咩民調就開始錄。 哇！你講呢啲民調咧，嗱之前可能有一個民調就可能好少少啦，即係上個月即係港大民調做啦。咁而家前幾日咧，可能 Now 啊或者 Lick 出嚟嘅咧， 即係同我話其實啲每年呢啲選舉嗰啲民調公司都好好揾嘅，其實都係咪咧？ 咁應該都幾好揾嘅，連佢唔知做一鑊，佢有時會做埋咩香港人身份認同啊，或者咩十大願啊。今次呢個民調咧， 係咩 原來 係機構咧， 即係原來係01同埋有線 Now 咧就贊助嘅。咁啊，原來訪問幾多人咧？ 即三個全部 1056人。1056 係個 基數好低啊！嗱，最恐怖係咩咧？九龍西97個人全部打電話抽樣咁個，咁其實即係呢啲而 家西九都幾多張票？西九都唔係嘢少嘅。 哇！西九咁樣十幾廿人喎， 西九知道有靚女選啫，只有靚女啫。 但問題喂，97個打電話啫，你個名單我點嘅嗱？最正係咩咧？梁美芬嗰度結果係17%嘅，即係第一名嘅。第二就係黃文啦，之後嗱， 我關心個靚女賣樣嗰個咧， 賣樣嗰個咧。就4%咯，喂，但係唔緊要，嗱，佢呢個選舉唔差咧，有7-8% 嘅。 哇，咁 嗱，你真係嗱，由維晶4%，你加翻8咧，12有機會嘅喎。嗱， 鼠王芬 咧，雖然鼠王芬呢個下先， 17， 鼠王芬17，咁減一減佢，可能得11，可能去美籍嘅啫喎。 大家叮當饅頭喎。 嗱，如果你信呢份呢個咁嘅調查咪係咯，係嘛？但係而家就睇呢啲所謂滾動民調，我覺得冇乜意思啦，呢樣嘢。同埋有時你民調咧。 因為而家有個雷動計劃嘛，大家會配票噶嘛，配票就係你配嗰個，譬如嗰個贏硬，我唔投俾佢啦，咁最尾個直個投，喂，咁有時啲人就睇呢啲民調會影響啊，我就即係陰謀論睇，喂，你點解放份咁流嘅民調出嚟做乜嘢啫？喺度 就係咯，同埋即係係咪早得就未有啲好 solid 嘅data 咧？ 喂，都話都97.7% solid 啊， 真係不真係都真係 唔得啊，真係好流啊！ 但我覺得嗱，每年呢啲咁嘅到選舉當日，啲電視台都會請，即係唔同嘅 media 會請啲專家 分析， 我覺得睇邊個台嘅人 tree 跟佢講咧。朱哥之前講到好 detail 個配票制度，咁佢嘅現場解釋應該好準確喎。 喂喂，攞翻你文件， 不過唔得喎，佢喺張票係排第二位， 第二嘅啫。 咁佢都要去呼籲啲人撐佢喎。 佢唔知去唔去啦，應該去啩。 死硬都要去噶， 死要去個黨叫你去做。佢之前話退黨都唔退啦，係咪？ 仲有個咩？我可以咪個咩？個黨可以唔要我，我唔可以唔要個黨啊嘛！大佬，係咁可以揾 黨性好強 嘅。哎呀，唔可以揾佢做嗰啲電視節目嗰啲。你通常會請一啲專家嗰啲人去講。 一係蔡子強，一係馬雲啦。嗰啲人嚟嚟去去嗰啲人㗎啦。可能而家今年多個阮紀雲咯。 嗰啲啦，哎呀，但係哇，如果黐根去講佢清楚嗰個配票制度啊嘛，之前佢爆少少，哇！咁好分析都準確。 嗱，我哋民建聯咧，邊個贏硬，邊個唔贏硬，佢知嘅。 咁所以我就電視台嘅收視一定高啊，最準。 我想睇喎，佢講嘅話，佢現場 係啊，我真係睇，哇！ 正啊！ 我覺得佢候選人唔上得電視咧，嗰日唔做得節目 啊嘛。係我冇見過候選人會上電視，到時都應該拉票啦，係嘛？嗰陣時 係啦，希望早知一早知自己得，早知冇選你出嚟做評論員，我覺得仲精彩。 喂，佢唔可以脱黨咁樣，譬如入無線做啦，即係掌管呢個。因為之前 咁啊，唔係都咁，佢唔可以放個黨，所以我排第二都要選。 嗯， 但好似佢嗰張票啲之前啲活動好似唔見到佢，好似即係排頭呢個。 即係見阿企北極企鵝啊嘛，張國軍出嗰啲上電。事多啊！超級冇上電視， 即係你，譬如即係你波又好啊，馬都有人未貼士，即係你呢啲選舉都可以。嗰個其實你俾我應該請啊，請啊，朱根 評論 做俾貼士。 哦，貼士喂，但係有得賭先得喎。喂，其實 香港就唔會，外國就有得賭， 台灣有得賭啦。 台灣就地下嘅，但係你譬如外國呢啲係好合法去 有 外 圍， 乜嘢都賭得，即 係開曬賠率啦。 係咯，即係覺得哇，朱根俾貼士，佢俾貼士，哇，仲 唔係咯？佢落場玩過，不過仲唔準？ 仲佢清楚啊嘛，佢自然就咯。即係上次，即係可能佢爆少出嚟，即刻已經揞住把口。 我哋有個 expo 咁樣啊，口快快，我唔知啊。 佢上次講個配票制度，佢幾清楚，大佬真係即刻啲黨問翻佢啲黨友。 你講咩啊？你朱根？ 系咯， 系嘛，發爛渣係嘛，冇得選咁樣啊，爆嘢係嘛， 係咯。咁其實暫時有幾多個嗰啲重點嘅民調出現咗咧？ 上次過一個啫嘛，得。 暫時而家唔係今而家目前就係頭先嗰個， 頭先嗰個流流地嗰個咯，兩個呢個最新都冇㗎啦。 咁廣大嗰啲咧， 廣大未之前做之前做一次啦嘛，之前 係啦係啦， 咁民主動力做嗰個咯， 係啦係啦。咁通常呢啲就未有嘛，通常票站嗰日就會有好多。 喂，但係問題好似法例上，佢選舉前一段時間就唔俾再公布嘅，怕影響到個選舉。 係啦係啦， 即係你攞嚟配票用啊嘛。 係啦係。 但民間有個叫做大家聽講聰明選民嗰個叫雷動計劃， 好多嘅。 喂，雷動計劃大家都可以入去試下，但係嗰個就係有個偏向性啦。本身就係佢開始因為開 Telegram 嘅，係 啊 係 啊， 就係一班即係所謂鋪民主派啲黃絲做先，就一個拉一個拉朋友入去參加嘅。 係啊。 咁大家上網揾佢揾到，但係問題佢個偏向性。就係啲黃絲取態嘅人，就係有咩投票嗰個取向咯，而唔係話整個香港咁睇咯。但都總比呢一個準嘅，嗰個最少都八百人嘅嘛。我講嗰個雷動，即係嗰個咩選民聲納啊，嗰個類似。 即係頭先今次呢個就真係你點解你三個咁都叫都大傳媒啊？ 嗯， 即係嗱零一我 咁冇收貨嘅， 零一我就唔係。 哇咩唔大傳媒啊？喂零一人哋入到去採訪啊，去呢個選管會嗰度。 我知，即係睇我嚟講，我好新同好 green， 即係我呢啲比較老派，睇開 唔知咩嚟。 咁我有線係睇開嘅，因為自然。即係屋企，即係個區裝開咗咁誒，吸冇吸。 我睇開有線嘅以前咯， 係啦，咁啊睇慣咗啫。咁啊就問題，我覺得即係點解基數咁低咧？點解你唔呢啲 budget 係一定有噶啦？點解唔做得大啲？ 三個台俾你，點會冇錢啫？ 咪仲有點解會搞到好似做出嚟好似好？就好似仲需要好似小學雞做咁樣， 小學雞做呢、這個， 因為呢個基數真係太 我都唔明白到而家，但係問題就係有啲 friend 賴嘢，佢哋係咁 call 呢，即係 call 呢個選舉個調查出嚟咧。係，哇邊個矮啊？有咩萬邊矮啊？喂，但問題啲人冇睇到個基數幾多啊嘛，即係而家興標題黨啊嘛。 係咯 其實啱啱我睇呢個 post 有嗰個基數幾大咧，都唔係好多 post 出啫嘛。即係啱啱講個採樣基數，喂你個民調好緊要啊嘛，採樣基數 係咯， 係嘛？就係所以啲我所謂陰謀論諗佢咯。 係咯，你香港呢啲。 民即係呢啲咁嘅調查都好成熟，我玩咗咁多年， 喂， 都成熟不得了噶啦，已經 呢個有國際基準，佢取樣要最少幾多人噶嘛？係咯，取樣越少，那個叫做誤差咪越高咯。係咯，啱啱咪講到七至八 percent 嗰啲，咁你睇嚟做乜嘢啫？睇完之後 幾個？你話七至八咁，即係其實 睇嚟做咩啊？ 即係等於就成日覺得你話你好似噏咗冇講咁樣，講就冇講，即係唔係贏就輸噶啦，鬼唔知 道。我知道黃興貴話齋，一入一入唔入噶啦，係咪先？ 所以話一入一唔入嘅啫，大佬，即係有啲兒戲咗少少啦。 係啊，但係問題而家香港都咁兒戲噶嘛，有咩？ 即係個選舉又真係咁啊，同埋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我個另外即係你咩人入閘唔入閘啲，我都即係都萬蚊未研究，但係竟然。即係阿發叔就喺病重中，阿發仔就接棒， 係啊， 即係細集制。我頭即係咩年代嘅細集制？ 呢啲低價，呢啲咪本土咯，本土先可以細集到啦，係咪先？嗱，你本土嗰啲丁屋咪個仔可以成全到，但係女冇噶嘛？你見到劉王發有女㗎，佢有個女喎，但係佢唔會俾個女做㗎嘛？係 咯， 呢啲咪咁你咪真本土啦。 咁就係喂，咁你。你鄉議局喂，你點啊選過你都有一個場面，喂冇人出嚟，咁啊唔使等埋發叔啦，而家等阿發仔自動當選咗啦。我又未即係話呢輪因為就係冇乜去睇啫，咁有一紮已經係自動當選咗噶啦嘛， 十二個 有十二個嘛，我冇記錯，已經係搞掂咗噶啦， 搞掂噶啦，唔使選噶啦， 發仔已經係搞掂咗噶啦。 咁佢嚟鄉議局出嚟，邊個敢出嚟啫？係咪先咁同佢選鄉議局？ 即係呢個真係話細集就係。即係呢個位係姓劉氏宗親會一路錯啦，工聯會 唔係啊，嗰陣時啊，邊個啊？ 嗰啲係協商啦，有啲 何君瑤想選何君瑤之前咧，佢係選咪佢自己選屯門鄉議會啊嘛，佢選咗拱咗發叔落嚟啊嘛， 係啊， 假發叔咪佢知道入去俾人影到咧，俾人影出嚟，佢想去鄉議會拉票咧，俾人俾阿叔父其實起身插佢啊嘛。 嗰啲叔父好狠啊，大佬， 你今日夠膽入嚟攞票仲 係啊？嗰啲叔父好 hardcore 噶，真係祖宗十八代都問候埋你㗎。 咁係啦，我哋鏡頭前。見咁多啫喎，梗係驚人效眾多。 仲嗰啲用語仲激烈啊！ 同埋即係你見到 嗰啲新界人係好真係真性情嗰啲，真係覺得你可能你反骨仔入嚟就 咪咯，插你就插你噶啦。喂，但係講反骨仔侯志強都出嚟選喎，侯志強新界東喎，侯志強 係咯，佢入新界東，佢又係佢話咩發哥攣住隻手俾息怒佢咩？佢有講啊，探啊，攣 探病嗰陣時，發叔 呢啲好似睇 龍魚啊嘛， 睇一啲嗰啲教父嗰度嗰啲黑社會片先，通常啲叔父俾人即係毒到半死，攤咗喺樹。 啊你啦， 嗰啲嚟就係 我知龍頭拐杖俾你㗎， 就係啊嗰啲咧。 扎扎扎扎嗱，阿叔，我問你，眨下眼就得，兩下就唔得咁樣。 嗰啲咧， 眨幾多下嚟攞斬？啊嚟攞斬咩啊？唔好斬兩個仔咁樣啊！ 即係新界個選舉選情又好有趣。即係新界東同新界西，新界東係 票數 好多隻 九隻，新西新東都係九隻咯， 係啦， 最多噶。 就係個後 廿幾條名單，哇！真係廿幾條， 真係好犀利，即係報到即係好似。即係好似睇跑馬咁樣，哇！十四隻馬跑，哇！幾廿隻馬報名，哇！先至開兩組，即係馬會係因應太多馬報名，咁多馬主利益，哇！開多組 廿幾號都唔知點投，你投幾多號啊？一至廿幾號咁樣， 張飛都難睇。 同埋你上次有選舉論壇咧，都未試過。 你冇人係啦，你冇 人冇人講幾耐啊？ 係咯， 嗱，你冇留足十個鐘啊嘛，選舉論壇 啊，但你又要公平俾人做個平均，你有啲真係話大佬，你點講 今次 真 係好坑， 唔好你知唔知？但係你唔知你咪講你得，哇廿幾人真係你每人。講完三分鐘，介紹完自己都已經 一個鐘噶咯，已經一個鐘時間啦，就咁介紹自己。 今次真係唔係講先，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已經有一扎有十二個已經係搞掂咗，已經準備。 佢人哋唔需要啲經過呢啲咁繁文縟節噶嘛，咁人哋業界 協商啊嘛， 協商咗噶嘛，人哋 呢個咪似中共政府嗰啲政治好傳聞協商嚟噶嘛， 協商又互相選舉產生咯。 雖然就話選，但係其實協商就係我大家講掂數啦。今年你老人家落嚟啦，到我哋上位。 我哋想其實澳門基本寫咗咧，佢哋特首都係協商，人哋佢冇普選寫噶，澳門冇寫過噶基本法，冇普選兩個字噶。 我又冇研究 啊，有噶係啊，澳門基本法同香港唔同噶，隔個海又唔同啊， 唔係一模一樣。 邊個話普選噶？嗱，香港立法會就話立法會同埋行政長官就會即係最終達至普選啊嘛。澳門係冇呢幾個字噶， 係咩？ 冇噶，你查下真係冇。 我又冇喎，我成日覺得澳門同香港特區有樣嘢一樣嘅添， 唔一樣噶，點一樣啊？ 咁樣啊？ 好吊鬼係嘛？ 好，又聽首歌先。 好啊。 好，啱啱聽過呢一首咧，就係嚟自一個好喜歡嘅歐洲名 DJ， 世界十曾經攞過世界 number one DJ 嘅 Paul Oakenfold 嗰一首 Dread Rock， 哇，好絕望嘅搖 滾。點解揀呢首先？ 咁啊，絕望就因為個選舉好絕望啦。咁啊，絕望得嚟就唔止我哋絕望嘅。都有一啲即係諗住翻大學揾食嘅一啲人，都又嚟緊會 咩人啊？係咪嗰啲即係泡菜泡菜人啊？ 泡菜啦，你即係話韓星，你知啲幾人喺大陸即係過去嗰五年就顛倒咁不了啦。咁就於但係即係好矛盾一樣嘢啦。咁你韓國某程度上就係呢、這個即係講南韓咪北韓啊？ 冇咁講，係咪朝鮮共和國？ 係啊。咁啊，南韓有程度上都係睇住啊大佬美國頭噶啦。咁啊，當然而家大家為個共同敵人就係北韓咁啊，所謂話要布呢個薩德系統呢、這個防禦飛彈系統所有嘢啦。咁嗰個咪佢嗰個位嗰、那個雷達就好犀利咁嘅。咁就佢裝嗰個位就會射到入去我哋強國。 咁近實射到㗎，即係嗰個覆蓋範圍。 你就算唔好咁陰謀論嚟講，就一個正常嘅。用我哋成日都話咩正常客觀標準，美國佬梗係想夾埋你強國㗎啦， 順手夾你啫，冇理由夾你㗎。 夾埋，即係講真，南韓、北韓夾唔夾啊？所謂北韓啲流流地 嘅啦，嗰啲核彈啊嘛，濕水炸彈， 即係可能就借即係去監視北韓，就其實想監視強國。係，咁你咁你，但係問題就係你南韓又都支持，亦都俾佢喺嗰個境嗰個部署個薩德系統啦。咁你即係你以前就。即係你知韓國同中國有時就大家某啲嘢嘅口径好一樣嘅，但係隨住而家其實又即係加上習主席即係又咁強硬咁強國，但係呢件事上面覺得韓國喂大佬即係喂唔應該俾咁擺咧，咁啊當然係未經證實嘅，咁近喺呢一個上一個禮拜咧就真係內信有個類似叫港電局嘅咧就已經 係啊，據聞封殺啦，八月啦。八月開始封殺，電視唔俾上 咁樣。即係你韓星，你好大鑊嘅。你即係你聽講原來最聽講韓國有幾個，即係你大家都熟悉咩 Big Bang 啊、Super Junior 啊，嗰幾間分別屬於幾間好大嘅經營公司咧。聽講原來嗰啲阿里巴巴定係馬雲啊，嗰啲大財團全部入曬股落去嘅。 咦？咁即係 聽講 即係打錯人噶咯。 咁啊！而家你大落住佢，而家你喂大佬思想正確最緊要啊！你錢係次要噶嘛，思想整頓， 即係照明 拍啦。咁聽講就係、是、呢、這個咁，當然未經證實啊。呢、這個就係咁，亦都入咗股咁，你唔好彩啊嘛！即係之前哇咁好揾法，咁我咪由肥水不流啲人田， 咪咯，入埋股啦公司啊！ 咁你韓國人亦都生，韓國人講生意嘅時候，喂你喂咁調翻轉，咪韓國都可能收到。會被人封殺，你更加快入我股先封殺，都攞唔翻韓國。喂，都冇信用啊嘛，大佬，韓國人做生意賊。 係嘅咩？韓國人都係賊嚟嘅咩？賊唔係好好少少嘅咩？ 所以都其實差唔多，所以大家咁啱傾咯。 自己有， 但係自己有咁，你朝鮮族都係其實係我哋其實中國 係吉林啊嘛。 咁聽講就話，即係咁你係韓星嗱，咁你除咗啲偶像組合去好多演出演唱會啊等等，咁好多名拍劇啊拍電影嗰啲都翻大陸，其實係。拍好多電視， 係啊！佢哋買咗版權嘛，想喺大陸拍啊嘛。 係啦，咁好多啲劇聽講就要換角換成。咁其實即係封殺，咁啊唔知我哋選舉已經好多有啲人俾人封殺啦，冇得選啦。咁就你內地嘅嚟緊，咁啊，我覺得封殺就唔止韓星，韓星梗係大鑊，因為太主流啦。咁你港星都已經成日好麻煩啦。咁即係譬如話，喂。即係有啲關於好國家重大嘅一啲國際事項，你喺嗰啲社交平台表態表詞啲都俾人哋 哇唔出張相都死啊！ 係啦，即係就算喂冇表態， 喂林海你唔表態，竟然仲擺呢個仔出嚟， 係啦咁唔表態又俾人諗，表態表得慢又 死。 唔表得快，咁同埋之前有傳聞又話唔知要簽啲即係港星啊，港星又要簽啲乜嘢咩唔應承唔參與分裂國家嘅活動啊，密碼咁 soft 嘅嘢，咁即係你而家你首先一樣嘢啦，用句好俗嘅，你而家翻大陸，特別香港星啊，翻大陸其實就要跪低乜都 捐九窿啦 嗰類啦，因為其實大陸而家覺得佢哋自己嗰啲 artist， 即係你嗱講十 係咪咁勁先？其實 十幾年前其實都好港星話好吃香啦，其實咁你呢幾年大家成日講就有國際章、國際飯，即係覺得我呢啲國際級 artist 啦，咁你即係我成日都仲係分唔到李冰冰同范冰冰，都係靚嘅，但係個樣都係好人工化。 諗下先，范冰冰好似靚 咁，同埋好多佢哋嗰啲所謂嗱啲之前咪睇啲。電影譬如好似最近早舉個例子，好似之前啊舊年嗰套《資辦公隊五》咁樣，咁有唔知大陸有邊間電影公司有份投資，咁都有個女演員啊，邊個都嗰個女演員好中意，啲客人即係唔記得名。 變形金剛都有啦，係嘛？ 嗰啲全部就出兩個 一陣咯，出個鏡咯。 咁就叫做投資咗落去啦。咁陰公就係所謂你國際 artist， 你喺嗰啲戲裏邊全部其實都係。 有啲好啲嘅，可能有兩個對白講。 好似甄子丹會做 Star Wars。 咁甄子丹就另外甄子丹講聲先啦。甄子丹呢套咁啊唔講住咁，講翻所謂大陸有等好投資嗰幾套大片，即係譬如之前。咁你嗰啲所謂國際巨星，咁你好似而香港周潤發啊，就當到楊紫瓊嗰啲，起碼係咩主角， 有 主線，有對白講。即係我蘇花嗰扎港星好多時都係得出兩個鏡，因為最近 Angelababy 好啲，嗰一套咩Independent Day 2好似有對白講嘅嘢， 有嘢講嘅， 有嘢講嘅。我冇睇嗰套。 陳冠希咪好勁咯，喺蝙蝠俠講過幾句對白，國際巨星嗰度變咗。 咁佢幫咗國際巨星啊！大佬啊 ，Edison， 大佬佢行出嚟就係國際巨星，邊一忽唔係國際巨星？但 EDC 啊，大佬，唔好話真係 EDC 大佬， 即係 Edison， 係咯。幾喺大陸佢連阿林志玲都開火啊！呢個諗，咁你大陸話咁嗱喺 model 界咧，咁即係大陸有很多女 model 係即係 國際性嘅。 國際性，因為真係由自己內地嗰啲女仔真可以好高，都真係靚嘅。 十三億人，你點揀實揀到啲好㗎？揀唔到你有問題啦，係嘛？你整都整到啦，係嘛？十三億， 成個民族有問題啦，大佬。 冇理由冇嘢靚㗎，十三億。 即係十三億人點衰啦？點解以前啲寬即係唔好係講衰嘢嗰啲，真係哇啲北國佳麗咁。 明嘅明嘅，東莞咪咯，乜都有啦。 阿傻強話齋， 咪咯。 阿鍾華成冷眼不孤姜西多啦，不孤呢個朵，你估浪得虛名啊？真係。唔好講笑啦，咁係好嘅。咁但係嗱，所謂佢啲所謂自己嘅 artist 有翻去到國際標準的話，其實我又覺得都仲有少少距離，國際嗰個 standard 都仲有啲距離嘅。 其實唔係， 即係你唔係話喺啲戲你出到鏡，喂，咁你可能你套戲你投資咁多錢，我擺兩個人花樽喺度唔得咩？ 咪國際咯，啲套唔係同埋套戲國際上佢嗰度出現個咪叫國際巨星咯。係邏輯係咁樣。 咁等之前譬如都話有幾套戲情有國內版同埋 香港版， 香港國際版同國內版，你想有香港版啊？香港部分嚟噶 ，fans 咁啊係， 你支持港獨啊？ 除咗無間道之外，其他都係冇香港版嘅。 大佬，即係都係你買嗰啲戲，都個區碼都係一樣啫。咁首先咁，你問我覺得係去到國際級未咧？未嘅。 唔得，點解唔得咧？佢哋係種 未得， 即係佢哋對白講唔定英文。 唔係啲問題，你明人未真係俾你啲戲擔正，咁你純粹因為你投資你錢多，真係錢多投資咗俾你咩？咁你就話自己有啲國際級嘅 artist， 咁甚至乎聽講話之前嗰啲咩康臣影展咩影展，好多個嗰啲國內 artist 成冇收到邀請函，咁 自己唔走 喺個門口影相，咁係你門口影相唔係趕得你走，即係你唔好 invitation 入去嗰個影展添啦，就話我到咗啦，打曬卡嗰啲。咁我就覺得未係氣候嘅咁樣，咁啊可能港星都知道，而家翻去同埋首先個所謂揾食嗰個世界都唔係話去到以前所謂哇咁好揾啦，都已經唔係個個揾都好揾啦。咁當然你仲要嗰啲，你仲要好表態，好支持你嗰個愛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態度啦。 但係咁諗緊喎，你周潤發、劉德華唔使咁樣去咩去鞠躬嗰啲，去今日敬禮都仲得揾食喎，點解嘅咧？ 咁啊係， 梁朝偉嗰啲有得揾喎。 梁朝偉 級數問題， 梁朝偉都有一輪都俾人哋趌過。咁你劉德華、發哥都有啲地位嘅咁樣。咁另咁我覺得港星化都唔係易啦。咁啊，韓星啊更加。 哇 ，Jam 呢期都紅喎，你話咁講。 阿 Jam 宇宙 Jam 呢啲啊，咁佢不嬲都冇乜表態。咁嚟緊即係同埋近期出嚟，其實入本星在中國已經嗰個所謂生存空間跌得好緊要啦，咁已經少啦，咁亦都有啲譬如之前有啲偶像派歌手，有啲小型音樂會都跟住唔知有啲網民又抄到佢話，原來佢個靖國神社影相嘅， 哦又唔得， 即係收皮咯。咁等你首先唔好撇除靖國神社裏邊擺啲咩喺裏邊先， 你經過 就等於香港有啲人就將黃大仙影張相，喂、那個廟影張相你就。喺日本人講，去 佢人哋即係唔知嗰個廟咁多歷史因素入面， 就算知道咁，佢可能真係咁啱，可能佢屋企人撞咗喺裏邊，大佬啊！ 人哋係真係嗰個係會撞其他人喺度 咁啊！或者同埋嗰個都係一個廟，一個字咁嚟講啦。咁又掟咗咁嚟緊，咁其實最大鑊就係我個人覺得嚟緊中日嗰個關係會好緊湊，就因為日本啱啱即係又選完內閣啦，咁大部分嘅國員都留任嘅。不過就唯一比較矚目就換咗個防衞大臣。 哇！呢個係女人嚟喎， 就係呢個好犀利，咁叫稻田朋美。 其實日本有冇女人做過即係呢個防衞大臣試過未咧？好似 都未嘅，咁日本都仲係好男性主導嘅。但近啲我覺得嚟緊即係所謂大家好變天嘅世界，其實女性主張呢個係一個 大勢嚟嘅。 有冇朴槿惠啦？ 朴槿惠啦， 蔡英文啦， 蔡英文啦，咁你 默克爾啦， 咁你 仲有林鄭月娥啦， 文翠珊啦，咁你歐盟嗰個理事長都係女性啦，跟住仲有好多，但係林鄭呢排好似就細聲咗啲， 呢排唔見咗， 係啦，自從兩個真出嚟， 咁佢要係咯， 佢又好似縮一縮先， 咁佢要爭氣啦，要 咁我又覺得順應呢個潮流應該俾佢贏埋。你南政主導了整個地球都走啦，咁你似一個大勢，咁呢個所謂稻田行美，大家都好有認為佢真係可能係十年八載後有機會成為日本第一個女首相嘅，但佢係一個極，即係佢係極鷹派嘅人咧，即係佢係極力否認我哋。佢認為我哋係咪有冇侵略戰爭？係觀點與角度，即係你認為我侵略，佢認為我哋國家唔係侵略。 佢最勁係咩喎？連南京大屠殺都否定埋喎。 否定曬啦，同佢認為戰爭其實係人類思想進化嘅一個行為，即係佢一個好 自英派流臭 嘅好英派嗰啲嘅。同埋最國民大臣，咁你知而家你經過呢個南海盡頭事件之後，咁你美國當然要爽咗一扎人去留難中國啦，咁當佢又即係佢又當然佢好笑嘅，佢又覺得全部否定曬呢啲嘢，但係亦都好希望同中國修補關係。呢啲政客 咁得意嘅，又可以講到咁盡，點修補咧？又 你其實俾我覺得即係呢個數咁，所以其實嚟緊呢樣嘢咧，中日嗰個 tense 咧就會好緊張嘅。咁亦都連我相信，連好僅餘喺日本商業藝人喺內地嗰個生存空間都會幾。合集。 我哋其實仲有日本藝人在中國揾食。 嗱少，唔係有啲，譬如有啲樂隊啊咁。咁內地有啲又有個好得意嘅一個室嘅一種做法，就係譬如話，嗱我做好多演出就攞批文啦，其實。咁原來佢最好似好似個 under 1000人嗰啲演出咧，就唔使攞批文嘅，就只係需要落去報公安攞安全，即係攞啱咁。你大陸咩都要安全，大陸公安咁唔係公安攞飛咧，公安點攞著數咧？ 咁係啊，佢過先得，佢要批個牌你俾你咯， 嗰啲啦， 攞油水 係。咁聽講就係咁嘅。咁當然其實呢啲其實中國都冇乜明文規定嘅，咁一般做法啦。咁就覺得因為主要大陸又覺得因為人口太多嘛，喂。一千人得個800多人， 邊係啊？係啦，細蟻嘢唔使理啦。 韓星同埋，因為我都成日，因為而家內地其實喺我嘅理論咧，而家內地其實係行緊另一種嘅文化大革命嚟嘅。喺我就唔怕咁講嘅。咁你知道，喂大佬，你咁不能夠太過，所以其實。而家就有一嘅政府其實覺得，首先唔好借唔借薩德系統呢件事去搞韓星，佢本身都覺得韓星喺大陸太多人支持，太過瘋癲， 變咗一個領袖咁樣。 冇錯， 有領導力又唔得咯。 所以其實佢打壓韓星呢樣嘢，其實可能係雙管，因為本身你南韓又俾你薩德系統擺落去，咁加埋呢樣嘢。即係你之前啲日劇、美劇先已經掃曬啦，內地之前下曬架啦，唔俾 唔 啦。咁你韓之前就可能因為韓國同內地都叫 friend， 咁同埋可能都生意上。咁而家就真係，因為而家你阿習總最緊要就係思想比一切都重要嘅，其實。你覺得哇，你咁崇 美愛，美愛。 咁你 出咗中國嗰啲就係美愛㗎啦，咁你唔得點解？咁咪打壓啦。所以呢鑊嘢其實都咁喺日本身已經係好細空間，已經冇乜。的話其實都嚟緊都難搞嘅。 同埋佢哋成日講小日本係講到即係把口好似講 咁，同埋你又要你又好有趣一樣嘢，你日本人又唔會即係最近有一個 model 叫做叫有一個 model 寫啊咩名啊唔記得啲水源咩水源希子咁啊，因為唔知又係類似啲嘛。 Patrista like 嗰樣嘢啫，之後 唔記得。跟住佢就 拍唔到戲嘛，照明都 好。之後影翻嚟佢，原來我係一個美韓嘅 mix 嚟。 但係嗰個都已經要喺啲鏡頭前又要拍片認錯咯，都要。 咁當然大家覺得，我都覺得喂，做人其實係咪去到要咁咧？咁當日本 artist 一定唔會需要做呢啲， 佢唔會貴嘅， 唔會做呢啲。喂。唔係，所以日本其實 唔拍咯，最多咪 冇翻。所以日本自己內需，但韓星唔係日本韓星，韓國人貪得無厭啊嘛。 但韓國人佢貴唔貴？去到呢個情況，佢唔會拍片嘅應該 就唔會貴嘅。 但係我覺得之前 上次貴嗰個係周子瑜係台灣 同埋台灣人啫， 即係韓國未必會即係韓國等於有嗰個大陸即係台灣星嚟嘅個黃大陸， 個名叫黃大陸。 係啊，我中國人呢啲。有啲要維穩揾食，冇辦法。日本就絕對唔會為咗要揾食而跪低啦。韓國 我 都未必， 因為點解之前捉到同埋同日本有爭議嘅，佢啲藝人情上去打籃球游水啊嘛，啲藝人，即係佢哋都會個民族主義都幾強噶嘛。我覺得韓星都唔會跪低 嘅，韓星都未必會。所以你嚟緊內地咪大家睇翻佢嗰啲星， 睇自己嗰啲咯。 其實內地其實哇，聽講有好多，我真係其實。 即係冇耐冇乜興趣留意嗰啲所謂星，所謂 即當然你譬如話，大家香港熟悉嗰啲巨星啊，咩紅紅啊， 孫楠 嗰啲就即係香港嘅阿譚校長嗰啲，即係神台級噶啦。咁有好多係 copy 呢個韓星嘅。嘅組合嘅，即係香港我哋即係成俾人笑咩、天堂鳥啊？ 喂，MKPOP 係嘛？ 大陸有無數代， 我唔出名， 可能係夾唔到啦。 但係問題佢哋 夾到就大件事啊！但係嗰啲造型喎， 得嘅嗰啲， 嗰個我可能改名啦，可能叫即係你香港叫 MKPOP， 嗰啲叫 BJPOP 啦 ，BJPOP 咯 ，BJPOP 嗰啲造型，但係玩韓國嗰啲。好像聽說是已經下下商演都有十幾萬人去聽 了。哇 ，OK， 喂，但係問題最好笑就 是人多， 但係佢哋 copy 韓國嗰樣嘢喎，係咪又打壓咧又唔得咧？ 咁 啊， 你唱國語啊？ 你我唱國語咪得？ 唱國語咁咪唱韓文㗎？即 係但係佢造型係韓國造型喎，得唔得咧？又唔得嘅喎，應該。 佢額頭 叫你轉咗去， 佢額頭冇再轉手， 翻滿過唔得。 但係唔係啊？佢額頭冇個韓國旗黐喺度啊？嗰啲衫嗰啲髮型。冇註冊 嘅，唔係嗰啲可能東莞做嘅都得嘅，嗰啲衫唔係韓國做嘅，得冇問題呢啲。 咁所以其實你內地我都開始而家係即係喺娛樂事業方面，我覺得佢係開始會係好主導翻。真係本土佢哋， 佢哋要住出本土啊！中國，哎呀，又死又唔得喎！你講本土，好矛盾喎，死火啦！ 中國嘅內地本土化， 哦，明星本土化， 我覺得係娛樂圈咁。咁其實你香港以前曾經都有一段時間好多改編歌，後來大家都遲翻本地創作，咁原創係啱嘅本地。咁你本即係你內地其實都好多，咁你中國學嚟話咧，十三億人， 冇人冇本土嘢嘅， 冇人冇靚。咁呢個其實就絕對又應該其實係要有嘅呢樣嘢。咁你冇。其實又唔係好啱數嘅， 但係你講翻最尾少少提翻咧，喂，原來啱啱你話即係有韓國人中國揾食咧，其實有啲中國嗰啲 artist 去韓國嗰啲團嗰啲天團去入面揾食嘅喎，而家調翻轉韓國就話我就要呢班有抵制翻佢復卓喎，譬如有啲咩名叫咩 Miss A 啊 ，Victoria 啊， 嗰啲加一個嗰啲其實 佢加一兩件其實為咗中國市場啫嘛，嗰啲都係係嘛， 係嗰中國市場。等於之前當然都係個笑話啦，都係 AKB 四廿八咁有名，之前大陸搞咗 簽約啊嘛，同個上海四廿八， 點跟住佢就完全話冇跟。合約做嘢，跟住俾人直接宣布埋你嗰個合約俾人取消埋啦。咁即係以前就等於有咯，譬如話你啲係啦，韓國因為組合即係多加個 多少少唔少， 同埋佢哋有時會分，可能係哦，可能譬如你六七個啲有時可能唔係，可能你三個又做一隊所以細小型版嘅，又可能做到第二啲節目。咁啊，咁好多組合，咁其實有。香港都好似話有人個個去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都係唔知有冇份出。 都唔知咩咩 girl 好似喺嗰度培訓翻嚟㗎嘛。 培訓啦，你學嗰啲演藝學校，你俾錢讀得嘅其實。即係香港其實好中意成日將呢啲嘢放到好大咁。 好似好勁啊嘛。 咁你又係咪嗰隊係咪係同埋係咪嗰個 group 裏面嘅 A 隊先？即係好似譬如 AKB 48有分 A、B、C 隊。 啊，有 C 隊添啊， 有 C 隊。 即係好似巴塞入面嗰啲入面可能業餘隊咁樣 嘅。先有啦，梗有啦。咁你係咪人哋同埋人哋係咪你企到上台唱，可能定喺後邊跟首伴舞先都？唔奇，咁人哋以前嘅制度係咁噶嘛？你以前近藤真彦好紅嘅時候，後邊係伴緊舞啲，我唔記得可能係 SMAP 嗰啲啊 ，SMAP 冇咁前添，另一隊添，即係但係個制度真係一路升上去噶嘛，咁所以咪有個好學徒制啦。但係香港啲都係恃住亞哥，所以 train 完翻嚟之後，哎呀，我去過韓國深造過啊，咁咪點啫？咁你本身你個 potential 得，其實你點解成日要去外國深造？你香港唔得咩啲嘢？ 是是 本土唔得咩？我就成咩都會下都要去外國受訓嘛。 咪咯，你睇下重，你睇下重猛，重猛幾犀利？當時咪同梅艷芳伴舞伴到而家做演唱會咯。 你香港點解你唔可以跟重猛學咧？點解我一定要跟韓國去學？ 好似有重猛， 下下都要有教，但係點解香港成日都仍然在個眉外咧？成日覺得去外國跟嗰邊天團有巴閉， 但好似香港其實係咪我哋本身都係有少少即係媚外性格咧？我哋本身即係講英文叻啲咁樣噶嘛。 咁下個嚟下一 part 翻嚟再研究呢樣嘢，聽首歌先。The days she has shared, we walked along town like shadows. 好，啱啱聽過呢一首就係嚟自日本吉他手伊多蘭嘅一首新歌，叫《Thank You》。咁伊多蘭就係日本樂隊 Lunacy 嘅吉他手啦。咁佢哋 Lunacy 就五個有五個自己嘅個人活動啦。咁伊多蘭就比較算係彈alternative rock 啦，係比較 indie 嘅做法啦。咁佢都嚟過香港演出，都有成唔知四五次。咁下呢個月唔係呢個月講笑。咁下即係今個 sorry 講錯咗，喺今個月嘅24號咧，又嚟到香港喺 Music Song 又有一個音樂會嘅。咁啊，中意搖滾嘅朋友就可以去聽下。 Terry 有冇資料黐翻喺 page 度啊？ 好，一陣介紹下啦。因為就兩年前我就幫佢做過佢亞洲巡迴嘅，我同佢私人同佢都相當好朋友嘅。咁啊，佢係一個好即係算係比較 indie 嘅一個，即係主流生活嘅一個好 indie 嘅一個音樂人啦。咁頭先講翻就係香港，哇！即係以前即係唔係唔可以，而家大家好多時都啲組合都成日哇，跟到韓國學藝啊，邊個早年。知道去日本咧咁，其實點解香港你學完翻，點解你唔喺香港自己又將佢發揚光大咧？等於又，所以我諗下就係香港即係音樂其實主要即係睇個市場比較小，始終呢樣只係好蝕底嘅先天性。始終香港即係人口太細，其實相對外國嚟講，一個市場嚟講人口就係偏細。咁香港早年你即係你以前香港就興英文歌噶嘛，以前聽你許冠傑都係唱英文歌先噶嘛， 演得 Beatles 歌改編噶嘛，以前。 咁後來咁你所謂咁你比較真係好爆年代嗰啲廣東歌啊，張學友啊、阿梅艷芳等等，有好多係改編日歌，仲有好多 日本歌都 啦。所以香港你點解安全地帶啊？玉置浩二嚟極都 做得，即係歌我哋識唱啊嘛。 嚟緊要其實千祈唔好唱新歌，都話啦，呢啲最緊要唱翻有改編嗰啲啦，嗰啲歌啦。咁其實變咗香港其實一路個音樂發展，其實咁變咗其實你等於我成日都話你一個就算幾勁嘅書法家都寫照，你即係僆仔咁啊，可能由 林武啊嘛 ，copy 寫 copy book 寫個九宮格 係啦，嗰啲叉叉 上大人孔乙己開始寫嘅， 先至開始跟住有自己嘅風格啦。咁你香港其實做咁你音樂咁其實嗰啲香港本土音樂，你如果你中國人音樂可能係粵曲啊、京劇嗰啲，你呢啲所謂流行音樂其實都係受外國影響為主咁啊，咁你比較本土真係好本土，有本土就係 阿韋光 哥嗰啲，咪好本土化啲啦，咁算係先。但用仲樹頭嗰啲，即係嗰啲係算比較本土。咁你流行音樂咁，可能都係一定係受啲外國人嘅影響。咁明白你做嗰啲歌嘅時候，你開頭梗係唔識嘅，以前就所謂 即係模仿先啦。 咁你等於好多時啲樂隊比賽，好多歌唱比賽都好，一首自己歌，一首所謂翻唱啦咁。咁你做歌個情況，好多時都會即係之前可能會由所謂就係啦，cover version 攞只人哋個歌，可能咁覺得好啲就改個編曲啦。即係嗰個 hea 啲嘅，連個編曲都照跟啦， 一樣添啊 ，arrangement 照串 照得落去。 咁啊有啦，等於後來而家，跟住成日某啲音樂大師成日俾人抄歌，佢都攞 reference， 即係而家做行有個喂，即係可能即係懶人包，我想做你咁想個歌，俾個 reference 你聽聽。咁你人聽咗個可能個腦前面識，我聽咗啲咁嘅歌， 我唔覺意嘅係嘛？ 咪就係類似 都係咁編曲方法。 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時，即係其實我都幾反感。for reference 係咁，咁你嗱，我識好多音樂人，調翻轉佢平時放假去聽歌嘅。 放下唔聽歌， 唔想聽其實佢唔想俾其他人， 我唔想影響自己，即係潛意識作曲嘅時候有一種風格， 就做自己嘅歌，係啦，唔好聽。咁有啲人咁可能就係有啲人調翻轉嘅靈感，其實冇 聽多啲有靈感， 係啦。咁睇香港人下 reference 咁，其實就有啲再衰啲，喂，你又得啊，照抄得噶啦， 照吸落去啦，唔覺嘅呢度吸啲，嗰個吸啲 arrangement 咁樣，所以咪就係有咁樣。但係新香港亦都有啲好好嘅，其實好有心做音樂嘅，好似之前有個 label 叫紅線音樂啦，咁佢其實有三隊主力樂隊就係Super Moment 啦、竹則舞同埋吉他之王餅啦。 哇，三隊我都中意。 大家都之前提過啦，佢哋個負責人啊 Gary 就喺早輪突然間過身啦，咁就上禮拜六就係啦，就出席佢個喪禮。 當時多唔多音樂人去啊？即係嗰啲 indie band 嗰啲 都有好多啦。咁啊喪禮咁，喪禮咁佢仲西式咁啊，係我第一次去西式喪禮。 哦，即係天主教嗰類係嘛？基督教。 不好意思，我 唔分到，唔識。有牧師就知噶啦，牧師。 咁就話嗰日好早起身，跟住花幾瞓瞓覺，瞓醒眼發覺哇落雹變天咁。咁我又覺得真係幾傷感一件事咁。其實佢就即係因為又走得好急，咁啊冇乜嘢交低，大家都唔知點樣做，好多嘢都。咁其實我覺得就係香港其實本土音樂嘅做法，其實大公司。 當然正常意義，我哋都話係好希望有大公司合作。其實大家都希望大公司嘅資源係幫手，但係其實而家大公司先最冇資源，因為下都要計，因為大公司咪即係當做生意計數，冇乜。喂，而家市唔好又 cut 下，其實而家市越唔好，越 cut 越多咁樣。咁而你呢啲咁嘅獨立音樂，其實調翻轉，咁你啲大公司就簽大歌手，大歌手要唔要攞好高 advance？ 人工要啦，係啦。 但你啲細公司可能大家真係好拍膊頭兄弟幫咁樣去生存，咁呢啲 label 其實即係香港其實唔係冇，但能夠好成功去做到，其實就唔係即係唔係太多，即係你做嘅緊由歐國做，但其實咪做到可以成為當自己咁 即係職業得唔得咧？ 職業即係你知香港始終好實際，你都要養到自己，交到租，食飯都其實成功到嘅例子就真係。不是太多，所以其實幾心酸。等於今次被咗欄本身佢係諗住係去一個 live house 之後到做嘅，咁因為礙於好多特殊嘅問題，結果就轉翻去大。咁即係對 Mr. Song 嚟講，對於我嚟講，其實都唔算大場，一個咁大人場。喺香港嚟講，算係比較都係似 live house 形式。咁其實你好多時啲外國星嚟香港，其實咁你大星冇得講啦，咁梗係博覽館啦，個外國星。香港真係選擇到表演嘅場地唔多。 其實即係呢一個係咯， 即係惡性循環，你又帶唔到啲好嘅人嚟， 即係冇個土壤喺度。 同埋主要香港都話，咁你真係好貴咁啊，大佬！你酒吧又唔係下下可以容納到一個地方俾人擺個吧台，反而外國調翻轉，你因為大陸都好，好多時啲吧裏邊係有個位俾啲 band 去玩。咁佢可能地方又唔知道，中國咁你譬如泰國啊咁地方，喂好多時啲吧有 band 玩，因為佢哋即係可能租唔貴。 咁香港你如果地方你擺多幾個台好過啦，做啲生意，唔好嘥個位俾啲粵藝人表演咁樣。 啲外國人嚟，啲大啲外國地啲朋友喺度食飯，哇咁即係覺得逼到咁，其實咁佢哋好得意嘅。覺得景點嚟嘅， 逼係特色嚟嘅。 逼到咁，你知有時真係你食晏時間，有時特登即係唔係特登咧做嘢，可能趕時間，即係貪得要帶佢哋去啲茶餐廳逼魚蛋粉，嗰啲六人台逼個八個咁就係噶嘛，即係塞到 夾埋曬食飯。 係啦，你知嗰啲真係 夾埋曬 咁食。係啦，好食。咁佢哋都幾有隻奇景，咁你外國又唔會咁樣，即係又少見到。咁香港就因為真係冇辦法，你即係。咁嘅租貴，但係我嗰日覺得香港其實我覺得即係更離譜一樣嘢咧，就係有一頭號涼粉阿恆隆啊，主席啊，阿咩啊， 陳繼忠啊， 係啦，哇！未見過香港樓市咁健康， 控制到啊，得佢一個， 得我控制 十幾年啦嘛，樓市失控。 但係聽講好似佢哋公司嘅業績跌咗好金喎， 三成啊，跌咗佢自己股價。 你 check 咗啊 ？check 咗啦， 你聽過？ 唔係上網有人寫啫，啲涼粉都會撲值噶嘛。 咪就哇，係咯，咁咁健康，哇！呢啲真係幾，呢啲先係。幾為香港人？我蝕咗幾廿，蝕咗三成，我都話香港健康 啦。多謝你 啊，多 X 謝你啦嘛！ 哇，嗰啲真係得佢做到，邊個做唔到？咁係咁撲街人，幾多做得到？ 喂，其實你講即係呢個香港，即係以前玩 band 嗰啲識啲朋友，四廿零歲、三廿零咧，即係佢哋玩 band 啲錢真係生活唔到，全部唔係教鼓啊教琴嘅喎，佢哋教學生靠嗰樣錢。 要教 靠㗎，你唔教唔得死㗎。 香港有好多主流樂隊，即係未係即係所謂初咗出道頭嘅，仲係要教學生㗎。 係啊，我以前有個朋友咧，幫呢個大乜派打鼓後期，佢而家都係出唔到名，都係靠打鼓揾食，即係靠教學生揾食。 香港就係慘嘅，香港就係衰講嘅就係。不嬲對樂手嗰個尊重情況唔係擺得好好，即係當有一啲歌手好尊重樂手，譬如演唱會好即係表佢擺得好前啊介紹。香港有時有多歌手即係演唱會未必知道嗰啲樂手係邊個， 連名都唔講噶。 而家好嘅，而家我嗰個大家嘅尊重程度，我印象我 so far 啲咁多年呢幾年去睇本地嘅演唱會。都有介紹樂手先，即係真係係好 hea 咁介紹，定係好重點介紹啦。 即係俾佢 show 翻一段咁樣啦。 咁有介紹啦，咁同埋外國即係咁，你香港其實樂手好多時佢出路都唔低，咁本身你香港其實都即係主要係講翻嘅市場太細，你容納幾多個樂手嘅？ 其實唔係，其實好似八十年代冇咁差咁啊啲樂手，佢哋會起碼會做到啲公司高層啦。 八十年代點解嗱？咁嗰啲 做編曲啊， 咁嗰啲因為早年入行啦。咁其實八十年代好啲，因為嗰個年代哇。校長可能在紅館三十場、四十場，喂，成個月晚晚開工喎、 啊，即係中間可以有不少即係叫咩 commission 俾到佢哋。 係啦，係啦，係啦。 嗯，啊， 咁就變咗佢開咁多場，咁你好似喂舉例你晚晚一，你當你某一個錢一場，你一次過開幾廿場都好啦。咁、你而家其實就唔係好多星可以開到咁多場演出。 哇！而家即係你全部都走，佢哋唔係唔開啊，喺大陸開啊嘛，大陸。咁大陸開完之後，咁抽成佢哋樂手 大陸開就唔係用幾廿場，大陸開係 二百場啊嘛， 二百場嚟計。 但係其實香港啲明星佢哋去大陸巡迴，譬如宇宙，即係佢哋唔會用香港樂手噶嘛，用翻大陸樂手。 啊，唔係，嗰啲要翻轉，但因為其實 我又不知道什麼原因，可能他始終他都始終是香港歌手的、嗯、那我印象你所有港星和可能內地樂手的水準可能也都真的 冰冰冰冰冰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他話：咁但係我冇時間做嘢，就點？ 佢自己邊有自己時間做？ 真 係搭車搭曬啦，係咪時間？ 咁啊，係咪翻？你仲要翻嚟要夾歌咁？其實嗰啲邊其實係喺貨揾錢又叫做幾唔錯。對於即係香港其實樂手其實都唔係容易揾到，即係揾到所謂可觀收入。邊有即係如果你去到成到名，去到一線嘅樂手，走到呢啲 tour， 佢話其實走兩年其實都幾好嘅，同埋話儲到錢噶嘛，你冇時間睇錢。哇！你因為翻嚟香港，你又要做其他嘢。 搭車 原來。咁你真係冇乜時間，其實係、嗯，所以香港其實一直以為都音樂個發展其實，你話好多好多，譬如話好似 jam， 好似話好似好勁，其實係咪進步咗？可能喺山喺或者話叫喺市場上係好似進步咗、嗯，但喺個我覺得喺呢個精神上邊或者好多。借錢反而是倒退了。 喂，其實你講翻即係之前點樣宇宙 Jam 就係佢有首喜歡你咧，之前即係唱咩 rock 版，而家變咗係跳舞版啊嘛。 嗰啲我聽冇聽過。 但係個跳舞版係原來邊邊啊嗰、那個、那個騎馬嘥佢編曲噶嘛。 係啊，最慘咪兩個都係非常之唔喜歡。 同埋你見到佢連編完嗰啲冇啲衣著啊，即係我成日笑佢嗰條咩阿婆底褲啊嘛，人哋應該著個條褲係 V 字，佢唔係佢平腳咁樣啊嘛。佢即係佢係會為個市場不惜即係佢打扮啊嘛，去遷就個市場，因為形象改變啊嘛。 所以其實香港其實你而家所謂都有好多獨立音樂人，其實我喺我嚟講有啲差，覺得有啲參差嘅，因為有啲其實係好濫用咗獨立音樂， 即係話自己愛原創咩係本土咁樣， 類似即係譬如有時佢真係可能即係成日話獨立 indie 唔代表你啲嘢嘅質素 高啊嘛， 好差好 raw 啊，即係可能你真係做啲好粗糙嘅嘢，就話我外國好多 indie label 或者其實。個 quality 冇問題，只係個經營 模式 嗰啲方法啦， 即係唔代表嗰啲音樂差。 係又或者有啲人其實而家好得意咁，等於成日之前成日講笑，有啲人坐屋企唔做嘢，所謂上網搞下嘢就，我係一個 blogger， 一個職業嚟噶嘛。designer 最多 咩 自顧 key opinion 啲 leader 咁樣。 係啦，又或者自己係一個 designer 嗰啲 in house， 所以幫人哋整一啲嘢就係當一份工嗰啲。咁呢個嘢其實咁唔同啊！呢個時代真係所謂的個 standard， 即係門檻太低啦，可以即係呢個時代。 又唔係咁我而家我做嘢唔同你以前，即係可能即係如果間官 office 做到而家， 而家唔使噶啦。 即係再勁啲，甚至乎將來已經唔需要手提電腦添啦，平板電都唔使，個手機大少少已經個功能非常之強勁啦咁樣。所以其實喺香港都另一方面不過好，就係起碼香港都好自由，好多唔同嘅外國嘅音樂人都嚟到香港表演。爭在當然有啲即係太過。天王天后級咁就香港俾唔起錢啫， 仲有澳門咧就會去咗係嘛？ 而家澳門都唔得啦，澳門都冇水啊，大佬。 哎呀， 咁有啲又唔恨翻強國，有啲譬如啲， 我唔揾呢啲奸 嗰 啲啊， 嗰啲 我唔理咪唔理咯， 係啊，唔理就唔理啦。咁你內地調翻轉我又封殺你呢啲啊， 咁 所以其實喺惡性循環，咁內地可能將來就係全部即係哇。內地的本土派抬頭， 全部都是 Make in China 咁樣。 Make in China 啦，咁就我諗冇壞嘅。但問題內地藝人，我就真係我甚少睇嗰啲節目。有我有啲朋友有追嘅。 做啲咩我是歌手嗰啲啊？啲朋友追嗰啲。 唔係，我覺得裏面啲其實唔即係接觸到真係好內地嘅本土歌。等我啲朋友喺內地做嘢啲咧。即係你譬如我試歌手啲，其實嗰啲已經係比較有名。 唔係嗰啲本身公司簽曬㗎啦，本身 佢本即係有啲本地真係我哋佢咁，佢又唔會出到嚟香港又演出香港。不過內地求其你內地始終人口多，因為求其去個咩體育場做場 show， 體育場做場 show 有幾萬人睇，香港紅館坐吧都一萬人到啫嘛，咁點解香港做啫？嗱咁啊，嗰啲所以好多內地嘅星，其實我哋而家唔識嘅內地好多組合啊等等，即係大家嚴重係聽緊韓頭先講緊韓舒蘭嗰啲，已經其實我哋就勾咗，係俾人笑。 我仲聽緊老狼啊， 嗰啲俾人笑啦，大佬嗰啲真係勾啦，佢真係好厲害嗰啲。偶像派，我下次我嘗試找啲歌嗰啲有嘅啫，可能找啲 link 打 post 大家研究一下。我聽講嗰啲朋友講係，即係我未見過係講完真係笑到踎嘅，即係比 MK Pop 更加 MK 係 嘛 ？BJ 我記得叫做咁BJ 大家可以諗到，除咗 Beijing 都 東門啦，東門 Pop 啦嗰啲。 東門我又好耐冇去過，咁我哋又聽首歌先。 十秒。好啦，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版本61。八十年代初期嘅一首作品叫 Warhead， 咁啊，呢个好怀旧嘅电子音乐嘅英国 Warhead， 咁啊，通常大家都系 Warhead 就 Nuclear Warhead 啦，即系呢个核弹头啦。咁啊，听日咧即系8月6日咧，就系呢个港岛嘅原爆纪念日嚟嘅。咁啊，1945年咧，71年前就系、是、即系人类嘅第一枚原子弹就抌咗落去港岛嗰度啦。咁啊，即系自从有呢个原子弹出现之后，咁啊，呢个世界嘅秩序就真系 变晒系嘛？ 变晒啦！ 宁要核子，不要父子。 系啦，咁即系都因为原子彈出現之後，你美國除了你軍事上咧，當時有很多啲電影題材啊，即係好多哇 atomic 乜就已經成一種trend 嚟。 原子物，嗰陣咪叫原子庫、原子粒收音機啊，都原子加落去。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咁啊，呢個即係呢個核原爆，咁當然喺日本而家呢啲即係版本已經成為一個好主力嘅反核嘅先鋒啦。咁佢一班好佢同佢好密切嘅音樂人都好緊要話反核啦。咁即係你核子後來，你除了話武器之外，你未有核能發電，但你日本就真係 福島啦，咁即係攋嘢啦。其實 你再講翻你之前烏克蘭嗰、那個 切爾諾貝爾， 諾爾核子廠又係出現過問題啦。你都你話其實人類你核即係當然永遠都係即係好老土嗰句啦，針無兩頭利， 唔爆唔知死。 其實針唔係冇兩頭，針無兩頭冇頭尖，其實刀先冇頭利。 係我哋香港都差唔多噶啦。 你其實核能發電核能咁，你真係幫咗人類好多工業上面嘅嘢。咁當然其實。個危險性都梗係有咁，特別到而家呢個年代，其實，我覺得隨住科技嘅進步，其實係咪已經有啲更新嘅能源力出嚟？ 即係唔需要用核能？ 我覺得都會有，但問題即係呢個世界太多秘密，我哋係唔知道。 有啊， 我哋已知嘅係真係好。 其實有 㗎， 香港一台山已經我哋俾圍住發嗰啲嘅發電機都圍住香港㗎啦。佢哋用最新技術 咁。同埋就我即係對於即係咁，我就唔係戰打仗嗰代啦。咁即係我成日聽翻細個聽翻我阿嫲講，即係我嫲過咗好多年，就係、是、哇打仗走難，即係嗰日子係好難過，好辛，好好淒涼。咁即係戰爭當然冇人想，但係而家成日都打得個世界個感覺就係、是、哇，真係咪 要洗牌啊？ 打仗嗰個情況係。即係而家當然大家都會可能會理智啲，即係所謂大家都裁減核武，即係明以前就係核軍備競賽， 即係冷戰時候鬥多鬥勁。 蘇聯喂，咁即係大家調翻轉再唔係諗下，好似呢個 Terminator 咁樣，喂大佬發覺人類最大嘅障礙咁啊，那個電腦系統就將啲核彈射光曬。所以而家就算希望即係都希望啦，都希望仲冇打仗嚇。咁打仗都唔好係一個核戰爭啦。咁唔係嗰種維和，真係問題唔係話邊個贏邊個輸， 死大家都死緊噶嘛？呢、這個係嘛？ 係啦，咁呢個所以就希望。咁同埋我又亦都。有一種看法嘅，即係因為可能我於美國有很多政治上的考慮，你近年就將都唔係近年，很多年已經係開始將呢個由呢個日本一個戰敗國變為有呢個核彈受害國。咁當然就係話講到好似自己 即係角色好似受害者咁樣喎。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你即係你咁，其實如果你美國覺得自己核即係抌兩個核彈係好錯咁時嘅，首先一樣你就已經將。當時個嗰兩個總統出嚟即 係見 咗先啦，係啦，阿杜魯門係啦，咁甚至乎你覺得喂，咁你當時殺邊個批准做呢個 Manhattan Project 去研究核彈呢樣嘢先？但當年其實當年亦都睇翻啲歷史講，其實當時如果我唔知後來真即 係德國都研究緊噶嘛， 德國就話但德國嗰陣時好窮，其實已經半死，但可能希特拉真係可能臨尾之 埋 我都整埋 我就整核彈同你， 即係鬥快有講嘅，就因為鬥快嗰佢整慢啲，因為其實愛因斯坦喺德國嗰邊係逃亡案，即係已經德國已經掌握到好高科技。德國科技不嬲極高強勁 啦，最強勁嗰陣時係啊， 即係當然其實咁頂一個即係都係冇如果嘅，萬一即係當然如果嚟希特拉整到原子彈先，成個世界秩序就唔係咁樣啦。咁另一個講翻邊個贏咗，邊個講嘅理論 歷史由勝利者寫嘅 啊，冇錯係啦。咁我就記得其實就係有啲情況就係、是、當然冇，即係日本人我好同情佢受過呢、這個。被核彈炸嗰啲， 但問題係佢就係發起侵略者。係 啦，問題咁多。而家新嘅國防商唔係呢個係大家觀點與角度嘅問題。 我唔係侵略者， 佢唔係侵略者，佢好近嘅呢個。 佢點解釋就係要進化啊嘛？有戰爭啊嘛，即係必然。 另一樣戰爭另一樣嘢，首先我哋唔係侵略。觀念角度即係咁 進入係嘛？進入你領土啫，我哋唔係侵略你。 就係、是、咯，啲觀念角度啦，呢、這個好近嘅呢個。咁啊，當然其實即係常規武器嘅戰爭就即係因為有時衰啲講句喂。 即係當你講唔掂時，靠暴力㗎啦，打 咁係咯， 係咁咁啊！你常規武器都冇咁大喎，你核彈即係你輻射嗰個影響咧，你唔驚而家雙子唔係核彈啦，你另外嗰啲即係原子彈之後輕微彈啊嗰啲輕彈都厲害啦。咁譬如早幾日睇新聞，你敍利亞咁某個村又有人用化武啦，當然 毒氣彈咁樣， 當然化武呢個又話係。個個都話佢哋用嘅，即係又話係巴西。 你話你用咪我用啊嘛？係 啦， 互相推卸。 咁冇理先啦，但係 大家都唔認。 即係覺得哇，一個化學武器又係真係好恐怖。嗯、即係其實即係打仗，其實可能大家即係我轉身嚟講就覺得，喂，有啲嘢講唔掂，即係文字，即係口講唔掂，喂。動武都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嘅， 同埋有時係調翻轉，你有個武力先威脅到對方，係 啦， 等佢唔好發難。 但問題就是你即係覺得即係化武啊、核武就係有少少過可睇，即係常規武器就 OK 嘅。咁、以前西部牛仔大家出去攞， 咪決鬥啦，冇錯啊！ 你中國而家個今日打擂台啊，OK 喎呢樣嘢。 有乜嘢隻抽解決啊？ 隻抽解決即係有啲人出去講隻抽，咁其實就。合理喎， 隻抽又唔會死人嘅， 隻抽唔使， 又唔使開槍係嘛？ 係咯，咁當然大家都係喺即係想要搞，即係邊個贏咗贏咗咪話事咯。咁原始人年代都係啦， 邊個好打？六棍搶老婆啊嘛，係啦，鬥搏搏完之後老婆我嘅咁樣啊， 係啦。咁啊當然你即係核爆呢樣嘢咧，就而家就核爆其實個演繹就好多嘅，除咗真係抌個核彈嚟啫咧，係潮語啊咁，即係強國人。就 爆出 爆 出宇宙啦！ 你得啦，喂，即係強行搭飛機，打人呢啲， 哇，好多單喎！ 個禮拜都有喎，所以你而家要報，日日都有。咁最近譬如話有個阿聯酋航空翻嚟就話冇訂兒童餐，咁呢個特常，咁你唔訂， 你冇咪冇咯， 攞餐執 有 人， 佢有限幾多份噶嘛？係啦，但係好開心就係咩咧？佢係告佢普通襲擊罪咯，呢單原來林果執可以普通襲擊罪嘅喎。Okay, 要啦，大佬。 咪咯，無啦啦，你冇咁嘅移動餐。 你個台灣好似聽講又有個即係坐廉航，啲廉航又手提行李有限，咁唔俾佢帶個機艙咩？佢又好似將嗰個機組門即係閘口個嗰個服務員就打到爆曬缸咁樣。 哇！咁犀利。 咁你內地人係好下下都好冇有力咁，咁好冇有力嘅其實我。 唔係呢啲叫勇武啊嘛。 勇武係嘛？ 係勇武大媽。 即係我覺得最驚嘅核爆就係大媽。 哇！而家爆緊㗎啦，大媽。 唔係，我早幾日先驚，早幾日同屋企人去即係某間航空公司食完嘢，咁咪即係坐翻個 escalator 走。啊、大佬，咁你一堆大媽，你要研究一啲嘢，你行埋右邊，你唔好 阻住路口。唔係佢哋好興喺路口傾嘢，唔知乜鬼嘢。 喺個二嗰啲 escalator 仲要喺度擁嚟擁去，話：，你撞到我撲落地死㗎！ 大媽好似小 學雞 咁玩嘅，大媽喺 escalator 玩。嘈到不得，你望佢，佢仲要好老實啤翻佢。 卡什麼卡？卡什麼？ 類似咧，咁我最近咁嗰日我未知啦，新聞原來嗰啲大媽係可以做。 哇！冇嘢係嘛？ 壓錢，但幾億都可以壓住走。 哇！啲香港大媽嘛， 呢單嘢真 係幾廿億個。 呢單真係唔係講啲，真係我都呆咗哇！當然我明白，其實大媽的力量很強。 可能其實調翻轉， 大媽一 大媽係勁過揸槍嗰啲男人喎、 哦。我絕對啱想個大媽，即係哇啲空嘅時候唔係講少啊！啲大媽 嗰啲猛力啊，同埋佢啲大聲嗰啲咧，佢一抽幾得？ 主要佢唔係一個係一堆噶嘛。 佢即係唔係？所以咪你見到蘋果影出嚟咧，咪幾個唔係一個咯？壓錢咯。 即係 互相掩護，互相爆炸。 你一般顧阿仔埋想搶錢，即係拎咗揼埋你啲錢攞埋你走啊！拖埋你走， 拖劫啊嘛！喂，所以喺街邊嗰啲大媽 講笑，大媽呢單嘢真 係。其實你講大媽化咧，其實都死啊！而家之前咪興小蘋果，你講開中國嗰啲歌咧，嗱，小蘋果台灣人都唱嘅死火大鑊啊！同埋啲韓星咧，係佢好似佢小蘋果 MTV 係韓國人拍噶嘛？ 有你知啲韓國 artist 係玩，但係等住嗰陣時阿等於阿 Sai 嗰只Gangnam Style 咁有好多。 好多版本噶嘛， 版咪有， 又有韓國版。咁其實原來香港我見到好慘，係有香港啲土生師奶係變大媽跳韓跳呢啲舞啊！ 我都叫多成去日本咧，因為韓國唔係韓國嗰陣日本其實都真係好大媽攻陷，咁但係都好好笑，都係好多大媽好中意去嗰啲藥房啊嗰類地方。 但係佢哋大媽去到日本會唔會即係殺大勁啲？去到小日本我要威翻我咁樣咧？ 但係你我覺得日本做好都話嗰啲鋪頭請翻啲大媽招呼嚟咯， 請翻即係中國大媽。講普通話嘅。 首先，我覺得有啲可能係識國語嘅日本人，有啲因為其實你而家強國人都真係邊個世界邊度冇啊？ 唔會冇啊，會細菌一樣啊！ 即係有啲買藥房啲係嗰啲真係嗰啲大媽嚟嘅。即係我去到上次，即係唔知同我哋都吹水，見到我哋懷口味同人講國語，咁我都即係我其實答兩嘴啦。 你聊啲大媽傾偈啊？ 我冇聊，問講清咗，即係問開咁，即係問 你買什麼東西啊？ 跟住話就想去食完飯去邊啊？唔好啦，咁夜去唔到咁嗱，嗰啲又幾即係有啲親切感啦，即係夜啦，你揸車上山唔好啦嘛。但我發覺即係我哋傾偈期間有啲旅遊巴到咧，一扎大媽出嚟，咁樣我要做嘢，咁啊，嗰啲大媽對住嗰個大媽， 成架旅遊巴大媽衝入嚟，你唔係用翻大媽去招呼佢。日本你知日本人都好禮貌，好斯文。 做個鞠躬咁樣， 搞唔掂啊！喊啦，真係大佬，即係你估你倉井空都頂唔順啦，大佬。 所以要以大媽制大媽先。 係啊，咁又覺得哦 ，OK 呢個嚟邏輯我啱 啊。OK 喎，乜佢嗰啲人招呼佢咯？ 咁我覺得咪香港有時其實，如果你即係做生意，譬如你真係有啲易招呼大媽嘅，可能你請一個大媽， 特登大媽大媽專線， 大媽專線，大媽專區 要啦，屈臣氏萬寧都要啊，大媽專線。 嗱就我想講就日本本土嗰啲類似，即係嗰啲牌子叫屈臣氏嗰類嘢嘅，覺得就係請大媽。 哦 即係好似個大媽去香港就係屈臣氏萬寧， 係啊！ 日本嗰間叫麥津摩多 Kiyoshi， 即係日本屈臣氏，我哋叫做類似，即係而家類似呢啲開咗好多類似咁嘅藥房， 即係專招呼大媽啦呢啲。 係啦，即係我哋而入去，即係幫朋友都係買，都話即 係 日本嗰啲龍角散，另外日本啲感冒藥啊嗰啲頭痛藥，咁我哋即係買一盒，即係可能四十粒裝、五十粒裝。 佢買一箱啊！我有一箱。 佢哋嗰啲，即係我哋好笑噶嘛？呢啲實習都叫箱噶嘛？我要大箱嗰啲。 唔係呢個啊，大佬都搞錯啊！唔係細箱啊，大箱。 我想大佬啲買唔到，咁嗰啲。嗰啲係要開專線買大佬， 我唔係咯，你一嚟拎箱嚟啦，點搞啊？ 嗰啲叫盒， 你買一盒佢買一箱啊嘛。 係啊， 幾百 盒，即係呢啲唔係講笑啫，係呢啲大媽專線係應該要有，即係呢種核爆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見到運錢嘅嘢，即係我都覺得，哇！即係 Wonder Woman 嚟嘅呢啲唔係講笑， 犀利啊！真係呢啲， 即係我好彩我即係朋友之中都冇乜大媽朋友，你有冇識大媽朋友？ 大媽朋友三十零歲唔變未變大媽住嘅， 未見， 即係可能我係驚啲 Auntie 變大媽啫。 即主要真係。去外國嗰啲大媽，即香港本身可能都比較嘈開啊，冇乜講。日本啊嗰啲係一個好靜嘅地方咧。 即係佢哋唔會喺朝頭早一個地下，即係朝頭早嗰度成集體跳舞唔會噶嘛。 內地咪嗱，咁喺日本嗰個冇 冇可能啊嘛， 冇去公園咯。喂，可能佢哋去到日本人啲公園都有玩啊。 招你啊，招玩。 我主要係因為日本，你知日本人都係講得好細聲好靜，即係。啲購物商場， 佢哋搭車係都會texting，唔會打，即係唔經電話噶嘛。 但主要係啲即係購物商場，即係有啲其實而家都多咗，類似都係圍。咁日本經濟都係差，都要振興，但係唔緊要，佢開都係，佢好明顯嗰啲係擺明真係淨係招呼大媽遊客，所以同 local 人冇唔會干涉。 哦，即係佢哋唔係反感嘅。 日本人反感，咁香港可以，譬如話你真係開翻啲淨係專為遊客，咁唔係冇住香港大問題，你租貴你喂。梗係做嗰啲先啦，所以個 唔係咯，佢買 衝突先係咁而嚟啊嘛。 即買一箱，你買一盒，我嘅招呼過買一箱我先啦，香港 咁所以其實就應該係，即係我覺得香港以大媽制大媽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合理嘅。 香港大媽都唔少， 因為大媽其實都合爆咗啦呢樣嘢。好，我哋講完大媽，又講一啲比較嚴肅啲話題，聽首歌翻嚟先啦。 我哋啱啱聽過呢一首咧，就係 Depeche Mode 嘅 Corrupt 就係貪污啦，貪污啦。咁我哋香港本來就真係 好在有 ICAC， ICAC 嘅全名就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係嘅咩 ？Independence 而家仲係咩？第一個字要第一個字要改個 I 啊，唔係 ICACCY 個 C 啊嘛，都啱嘅。 即係喺呢幾個禮拜，我哋嘅節目裏面差唔多開親麥都要睇睇，因為真係哇！個禮拜都俾人佢俾人 corrupt 緊啦，咁啊即係本來啊有位叫邱樹春嘅接啊李寶蘭就做呢個執行處長，咁啊執咗幾日，就上星期五啦就好戲劇性嘅話， 嗰晚啦 就劈炮， 咁撈啦， 唔多解約，咁據聞就係話佢同阿白允樂，咁誒即係大家即係白允樂 briefing 佢即係上任冇幾耐啦，咁香港聽講啊就談及到某啲話題就大家傾唔掂， 係咪即係應該都係話喂你即係開唔開翻到繼續查六八九嗰單 UGL 單嘢啊？ 大家都應該諗係啦，係 你上得嚟就唔好查。 跟住就咁，廉署好快出聲明，就話佢辭職，就揾曬繼任人。跟住呢個等升嗰個頂， 余振昌啊嘛，揾個頂 啦，係啦。有一個喺監警會翻翻去嗰、那個、 一個專文件嗰個係嗰個會計師翻去啦。 咁跟住本身同晚亦都有一個辭職，就係呢、這個呢、這個 高迪龍啊， 總唔係高迪龍上一次呢、這個佢次次都真係上次就係阿李寶蘭辭完職之後阿高迪雄啦，今次就係另一個叫總法政會計阿鄧淑妮，都係好 senior 嘅辭職呢、這個。咁嗰晚就有人辭職，咁跟。跟住好戲嘅剩兩個半鐘頭之後就啊邱柱昌就話收翻，就係因為受到佢嗰啲佢嘅嗰 team 人嘅 挽留啊嘛， 嘅挽留，唔係得到啊 白允樂 專員喎， 佢講清楚噶， 係啊， 冇提佢個名噶， 係啦，咁即係呢單嘢，咁當然大家知道好明顯就係哇，真係好睇嘅戲啦， 即係唔想睇呢啲戲啊， 好明顯 呢個係即係《竊定風雲三》真實恐怖版啊，呢個 即係一個好明顯嘅內廉署就真係內戰緊，亦都。即係好明顯就係大家都好明顯睇到樣啫，就白允樂其實好用一個好平常嘅常理嚟，自己依一間公司嘅運作嚟嘅咧，佢作為一個佢當係 CEO 嘅位咧，就應該要辭職噶啦。都今日如果估唔掂成個架構， 喂你下面啲人即係都話佢哋 annual dinner 七成人去啊，大佬 去喎， 喂七成人去你公司搞，你公司冧咗好耐啦，係嘛？ 即係你唔好理一個係唔係一個廉署，以一個普通嘅商營機構都好。咁仲要啲夥計就係話你本來你個部長。同你講話辭職，唔係嘅，全部樓面夥計挽留佢，唔係老闆挽留你話樓面 嗰啲員工喎、 啊，即係可能話就可能部長走，我哋全部都走，咁你焗住啦。 洗碗阿姐頭喎，我又唔撈落去，唔撈。 咁啊，好戲劇性咁啊！第二朝早誒報紙又影到啦，咁啊白允樂又去揾見 佢老細啦， 佢直屬report。跟住黎棟國講嗰次，唔好做多保安局係喎，咁係廉署十波個獨立性就係佢唔需要同保安局交代噶嘛， 直屬特首噶嘛， 直屬特首當年係直屬港督啊， 你有特首咯， 係咯， 順理成章啊， 係啦，所以咪去第二朝會見佢啦， 即係見六八九， 第二係白允樂見六八九啦，咁佢上一啲方章，咁呢單嘢其實就真係，大家都明白廉署其實即係當然廉署好多單 case 要搞，當然大家好 要數 要等嘅。 其實就喂大佬，即係呢個 UGL 事件，我冇講錯 UGL， 冇錯。 啊，邊個俾人講錯，俾人夾啊？嗰次喺個議會度是不是張超雄啊？係好似 唔記得咗即刻錯一個英文啫嘛，又俾人夾。 係咯，就話即係你對呢件事係幾了解？我驚講錯，驚俾人話 話唔了解 Terry 啊。 係啦，咁就呢單嘢其實就大家都明白嘅，其實係即係喂拖下拖下拖咁耐，其實喂係咪要開 file 要做噶咯喎，大佬？ 嗱，我諗都繼續拖落去噶啦，即係可能用選舉梁天琦單嘢咁嘅腳 spin 落去咯。哇，其實你講廉署嗰個腐化咧，喂嗱， 呢幾年 即係好嬲啊，全部都關梁粉事啊。 首先即係湯顯明嗰啲對於好少好少事， 呢啲啲小 case 啦，即係 茅台 炒 牛腩， 成個牛雜咁樣。話有幾件嘅嗱，全部行政會議，陳茂波。湯地波記得啦，係嘛？佢喺呢個即係喺呢個高鐵入面地盤附近，佢有地啊嘛。 係啦， 即係話佢老婆嘅家人持有 屋企人 咧。嗱，原來個仔嚟嘅，佢老婆家人嗱唔止啦，有張震遠啦。 嗱，我即係咪已經最火緊嘅？ 佢啲山東老友啦，咁張震遠之前即係做呢個市建局主席嘅時候咧，咁啊涉嫌向呢個地產商低息貸款咪響躲。 係咯， 有冇事？咁啊又hea茶，林粉強咁啊之後收到風，係嘛？佢話唔知啦，有印花税啦，咁啊走咗去賣樓，咁啊又冇事。咁最近一單就係呢個郭富蓉，郭富蓉就係咩？之前選嘅區議會選舉話佢選，咁人哋廉署即係如果有證據，即係佢查嘅時候攞對鍋輪噶嘛？喂，唔攞鍋輪上去查嘢喎？咁你即係放軟手腳啦，係嘛？ 即係你唔攞鍋輪上去，其實我可以唔俾你查喎。 唔俾噶，一定要鍋輪噶嘛。係咯，可以合作，你冇鍋輪。咁你一單二單幾日單做咩啊？講漏咗陳鑑林龍獅子嗰陣時啊，龍獅子嗰陣時揾啲僆仔小學生做義工，人哋本嚟投資批出嚟噶嘛。咁而家又唔查。不過其實你講一單二單 ICAC， 即係由梁振英上 其實 腐化曬 嘅。即係其實大家個重頭戲都係睇佢呢個 UGL 啦。呢個大家即係喂，即係連。其實佢呢單又好牽連到佢可唔可以入閘嗰啲喎，其實老實講，即係講直啲就係好，喂入唔入到閘，好睇呢單嘢。所以佢其實佢某程度上， 譚偉珠講過啦，佢話即係如果特首嘅候選人就唔會俾呢啲廉署查噶嘛，所以咪唔查佢咯。 咁所以你睇到就係特別係啲一個零月廉署嗰啲高層嗰個變動，其實係真係好唔尋常，即係唔好以一個係咁重要嘅紀律部隊，就算以一間正常嘅普通鋪頭仔咧，但係即係唔好公司咁 酒樓啦，係嘛？ 茶餐廳突然之間幾個嗰啲重要嘅個 pose 係咁轉嚟轉去， 茶水寶 一定就有 茶佬有換啊，係 啦， 個頭鍋又換， 係啦，跟住或者係個水吧大佬又轉幾個廚房，係啦，樓面經理又話走又話唔喐。喂，正常一定有事，你唔會話不聽冇事係嘛，大佬？ 咁啱啫，人事變動啫，人事變動咯。 有出嚟解釋咗啊！我夠知人事變動，咁正常一間公司會咁多人事變動， 有個原因 㗎 嘛，大佬？屎忽痕咩啲人？ 你屋企都唔會無端端咁多人事變動啦，係嘛？ 屋企咁啱死死人 係嘛？即係老豆整咁多事，一定係咪咧？梗係有二廿三，梗係有正唔正常？ 唔係啊，人事變動啫，感情有少少變動，同仔講。 所以你話喂，呢啲所謂其實呢啲咁嘅官腔官僚解釋出。嚟喂，嗱都有冇人信咧？老實講，我真係 其實我都唔係講俾我哋聽係嘛，我哋梗係唔信啦係嘛。 咁有人有咩人會信？即係有啲即係講豬會信啊？ 咁我而家嗱，即係平行時空啊嘛。你即係之前話梁天琦單嘢沸沸揚揚啦。咁有啲人 share 啲咩咧？假新聞，阮小兒同呢個余文樂拍拖咧。哇，四千幾個 share， 大佬。 而家香港人真係好 喂，所以呢啲説話有人信咪呢啲人信咯。 而家香港人咪真係好去到一個去好無聊嗰度，好空虛嘅階段。 好空虛啊！小兒有拖拍咁樣係嘛？ 咁啊我咁啊小兒都我識嘅，咁我都其實咁 其實真呢件事梗係假啦。 我又冇 check 啦。咁其實咁其實都。即係都望佢，其實希望有好嘅拍拖嘅，但我又絕對覺得，就算點都咁，我覺得余文樂絕對就唔適合佢嘅。 點解高個頭啊？ 咁啊，性格各樣嘢啦， 即係唔講年齡啦， 唔好講年齡添啦，即係可能好有趣。咁當而家玩呢個社交媒體好多嘢過嚟，可能壓 like 啊 ，click click 嘢， 而家興標題黨啊嘛，見到標題哇好爆喎 ，share 咗先。 即係等於以前我九十年代中後期都做過報館嘅，做娛樂版啫， 娛樂版啫嘛， 娛樂版嘅，即係寫標題起個題同個內文就冇關嘅。 你都好叻喎呢首。 唔係我係寫內文嘅編輯係要起題。 個題 我哋咪成日會同編輯有 argue 啫。喂，我唔係咁寫，你唔好扭曲咗我啦。跟住有時譬如我寫完某啲嘢，唱片公司打翻嚟會喂我唔係咁喎，咁係啦。即係成日譬如話，即係譬如話喂。標題話咩乜乜乜巴士撞埋牆，即係你錯骨，你以為係全車閉環，幾乎全車，即係我幾乎縮細咗寫㗎，係啦，即係標題要好 eye catching 嘅。 咁而家玩到網上呢啲即係報紙已經係啦，即係成日都已經話險死險死，其實你真係死啊先。 同埋成日話有咩發現驗屍啊嘛，條屍體啊， 係咯， 成日話驗屍咩叫驗屍，即係嗰條屍係咪都冇著衫啦？ 同埋我又好笑啊，即係睇新聞有時係好笑，即係啲有時就話，哎，一個十九歲嘅女士， 嗯， 有時一個十九歲少女，喂，你點時候形容我係少都係同一個年紀喎？係咪當日嗰個編輯係啦？女士 最興就話美女咁樣啊，乜都話美女。 睇下本身即係咁問題，你其實我覺得哦，譬如可能係咪即係少女，可能係 under 某個 age 個某個 age 就認為嚇，嗰個廿幾歲就叫做一名女士，好得意喎。有時即係睇新聞報，有時就係，哦，一名十九歲嘅女士啊，涉嫌乜乜乜被捕；一名十九歲嘅少女啊，俾人 廿二歲，我見過少女啊，廿二歲任佢寫 嘅。少女時代嘅隊員平均年都低過廿二嘅，當年所以廿二歲係少女係你嘅， 廿三歲又唔啱啦， 廿三歲都。少女時代都 under 啱啱都係少女，咁你喂你香港算呢個結咗青年四廿歲先 deadline 啊嘛，大佬咪就係咯，四廿歲我以前覺得阿叔嚟噶啦，我而家就叔咪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標題呢啲嘢其實就非常有趣，所以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究竟幾歲先至係少女，我都真係好明，真係唔明。 心境上係得噶啦， 心境上就得啦。 所以 香港係咩 少女嚟？ 係啦，冇理由香港係咪真係去到好一個好一個好無聊嘅境界咧？我哋聽呢首歌翻嚟又可以探討一下嘅。聽過呢一首咧，就嚟自 David Bowie 嘅《Scary Monster and Super Creeps》。咁呢個禮呢一兩個禮拜，大家就當然就唔係遇到啲好恐怖怪獸啦。 係啦， 呢個聲我熟悉喎， 就係呢個 Pocket Monster 捉 Pocket Mon 啦，咪捉精靈啦，好流行啦。 你冇捉先？這 個、我哋由細到大都唔識打機嘅。我打機白痴， 興喎。 咁啊，即係左輪同朋友飯局裏面咧，全部都喺度玩緊嘅。喺尖沙咀某個商場，哇，好多隻精靈竹。咁啊，就聽到我都突然之間有一下都想玩啊，點解？ 想 download 係 嘛？ 因為聽講有一個朋友就係、是、哇有車嘅，唔知揸去邊度。第一晚兜咗五個唔識嘅女仔上車，就出去捉精靈啊咁樣。又唔係吹水，係真嘅。 捉咩？捉蟲啊？ 唔係咯，哇咁開心！ 捉精靈定捉乜嘢啊？捉精靈。 咦？聽到哇，原來咁識到多朋友喎、啊。咁 哎呀，我蝕咗。 咁但係都但係調翻轉啦，我都加入真係見到咧，呢輪咧真係好多人著咗條路點行。 你見到兩三個圍埋一齊望電話， 主要唔係行緊啲好逼嘅路，你真係唔好阻住。真係，我都撳一撳個 mon 咧，係 藍色畫面啊嘛，見到。 同埋最緊要真係好多小朋友見到喺衝出馬路嗰度係危險。 衝出馬路， 即係企喺馬路度個。眼咧嗰啲好即係唔留神 入曬 出馬路啊！呢個都見到啲車 boot 佢都唔好為意，即係覺得玩遊戲就要小心。外國亦都有真係聽講話係已經有發生過，就唔知闖入咗啲唔應該嘅地方，俾人哋打又有。香港都有啊，唔知第一日喺個公園度撞親一班南亞裔，唔知揼定係劈添啊！新聞有講 斬佢班友係嘛？捉精靈啊嘛，已經真人格鬥添玩到。 係啊，咁其實先咪講就係香港人真係其實。都唔定香港可能全世界人都好空虛嘅，所以呢啲遊戲一出咧，大家好開心啦、啊。 特別 咁，同我估價又犀利啦， 升咗成倍啊！大佬， 真係唔係講笑， 一百零八 percent 啊，升咗。 咁我又望嗰啲 friend 玩，其實又真係幾過癮嘅。 你咪試下，有冇諗過衝動試下 download 玩下咧？試下咯。 我 make sure 去邊度識到五個女仔？我又唔係有車，我買一車先。 你都唔使買車，滑板車得嘅，滑板車，滑板車都舒服啊嘛。 大佬再唔到咁多人上車，我 靚姐。你揀一個得嘅，你咪揀精英咯，一對一。 精英係嘛？ 誒哥哥個車仲有可以仲有個位喎。係咪先？我即係自己啲風波嚟咪得。 咁即係呢個遊戲，首先就真係覺得而家真係爽啦。咁啊，科技嘅進步，另外呢啲即係依然好僆仔去機鬥打機，到而家另一個境界。 其實我哋以前即係我原來都仲會係打街機咧，都 街機我都打過啦。 都係有面對面交流嘅，但係即係慢慢變咗係網絡喺屋企匿埋玩啦。係 啦， 即係玩 打啲 手機， 即係上網打嗰啲。 上網打嗰啲咩第三身即係射擊遊戲啊咩之類啊，好少話面對面打。而家反而調翻轉，因為呢個遊戲啲人趁出翻嚟啊嘛。 係咁調翻轉又好。因為以前成班人就係救命，喂打機好喺電車男嘅自閉嘅世界裏邊，係啦。咁當然啦，識到朋友咁，當然亦都即係呢個世界係有好有黑暗面嘅。你啲引起咗咁多人注意，一定有好多壞人出現。 美國已經禁止啲強姦犯唔俾玩遊戲啦， 一定唔俾啦，大已經講咗係 呃細路啊，驚佢哋。 咁當然大家最緊要玩啦，即係老土説話都唔怕再講嘅，即係點知要少，即係 玩埋玩係嘛？ 嗱，你首先你大人咧識人，即係你首先你冇留，等頭先講啦，你冇留真係解放軍然之後捉精靈啊，大佬，你 break 人哋。 咦唔係喎，今次呢個佬禮拜六同禮拜日佢哋去呼籲賽街捉精靈喎。 賽街捉 本土派係啊， 咁賽街冇問題嘅，即係你唔好去軍營啊。 軍營捉咩精靈咧？捉嗰啲 有冇咧？即係調翻轉，其實咁我又啱嘅。譬如你醫院地方，等於話醫院即係話會去叫個遊戲開發商唔好喺啲地方放。你醫院大佬裏邊咁多病人。你真係好多捉精靈啲人真係好聚精會神，你撞親人又唔好，同埋即係醫生要做嘢又都醫生勸啲護士都唔好捉精靈啊！ 真係出人命啊！你醫院 即係你有時喂，特別係你開通宵更啲，有時真係冇事咁，你坐天光玩遊戲，萬一真係咁啱有事又點咧？咁都啱嘅，咁得調翻轉咁，你真係墳場捉精靈啦！啱啱即係唔係他出嗰邊可能真係好悲傷， 即係入咗呢個叫咩呢個殯儀館咧，人哋啦，我哋哎呀死家超啊！頂你個肺！ 即係有時呢啲場合應該最場合嘅嘢啦。咁呢個啱嘅場合，諗起一樣，曾經遇到一個好好笑嘅場面。嗰陣九十年代中期，我喺有線電視做，有線電視嗰陣時就係、是、即係佢一個好大廠，有好多用好多板間開。咁咁啱咧嗰陣時咧，唔知有冇下禮拜就直播賽馬嘅。咁賽馬。台咧就同音樂台咧就係好接近， 隔離咁樣 係咁。咁就咁啱聽過有幾次咧，有人就投訴就係話，即係咁啱，譬如你知跑馬，即係你大熱門，即係譬如話馬王級輸咗，咁就梗係一咁地撕鞋啦。嗰邊就唔知咁啱咩啊！我係真拍手，即係覺得 錄緊嘅隔離。 我幾鑊咁嘅，咁後來就大家要搬廠，即係頭嚟咁嘅廠我都諗，喂大佬啊馬王跑輸咗嗰邊。歡啲你拍手呼叫，大佬好尷尬咯。咁嗰邊又唔知道你跑輸啊嘛，咁 唔知咩事啊？ 即係嗰邊禮拜六好似因為個禮拜音有現場遊戲玩嘅 YMC 台啊， 玩埋咦有睇喎？ 哇！你咪嗰個望啲好靚，好中意噶嗰個。 望啲我同事啊，當年望啲都係靚噶，望啲好靚。 遲太少識你添啫， 遲咗啦。望啲最 少女時代咁講啲，我就係 十廿零歲嗰陣時，係 啦，大家都知都係搞即係台花 啊嘛， 台花咁嗰時有節目，咁好似就係即係頭先講就係啦。喂，打嗰陣時你嗰啲唔好適合嘅場合，你就捉精靈咁又即係，但係打你又唔係，唔打你又唔係。 你講到尷尬嘅場合咧，唔係我講個故事嗰陣時候，我婆死咗唔喺度咧，咁啊即係啲佢哋住村屋噶嘛，咁有個打齋佬好後生嘅，咁佢當時念緊經咧，即係念一大堆，我哋成班即係卅幾個人咧，喺我婆坐噶啦，咁樣即係悼念阿婆啦，佢電話鈴聲響咧，響一首。容祖兒嘅《Jiwa Hawa》耶耶耶咁樣，哇！頂你個肺啊！ 當然大家明白， 你可唔可以專業少少啊？你 散記啊！ 喂，你身為一個打齋佬，你係咪要一手照就莊重啲，唔會賴嘢嘅？ 同埋就算你都接做呢啲入到去，都瞄咗部電話先㗎啦。 唔會瞄㗎，佢個《Jiwa Hawa》咯，《Jiwa Hawa》一停咗之後，繼續佢自己念經咁樣咯，又 即係好大鑊㗎嘛！雖然你話喂走咗啲節哀順變啦，但係呢位即係你呢啲真係好 攞命 嘅。咁你有冇玩捉精靈啊？ 梗係有啦， 你睇啲先啊！識到朋友啊？ 嚇冇啊！其實嗱，其實我好著數，我屋企街坊 啦。聽話啲好多公園啲好 屯門個公園成 好正喎， 天水圍成千人，屯門都有五百人。 咁其實又真係幾 心喐喐嘅。其實我啲 friend 咧又去玩嘅。 首先覺得你有翻咁大班人，大家都係有愛好者咧，識嘅咧，咁大家都好專業，應該就唔會生事。同埋你話最驚係你一兩個人去到啲地方就危險啫，咁大班人。你唔係搞錢俾人哋揼啊！即刻可能， 其實最驚可能話，喂，阿妹妹嗰邊有隻唔知 咩咩 龍 啊， 嗰只肥龍竹喎，哥哥帶竹肥龍咧咁樣。 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凡事冇而家呢個年代睇嘢就好立體咁。當然你話喂太沉迷梗唔好，但係覺得呢樣幾好過嘅，即係好多時好多咪試過啲人即係走落公園度，起碼好過大媽。在工作跳舞 梗係啦，喂，屯門唔係光復屯門咯，屯門都大媽，喂，嗰啲大媽唔係跳舞嘅，同啲阿叔收利是幫佢。阿批爺嗰兩個驚得火，下邊翻封利是你啦，嗰啲嚟咁。 嗰啲啊， 捉精靈好過啦，係嘛？ 即係大媽唔即係大媽大媽嘅佢一種另一種，所以我覺得其實第時可以開一個專科研究大媽， 大學研究大媽係嘛？ 即係我之前睇嗰啲 報紙 都講話嗰啲，即係嗰啲喺好多嗰啲屋 叫大媽 嘅公園，真係好多大媽落去撩啲叔呢啲老嗰啲。公園啲阿伯老人家下晝冇咩做，可能坐喺公園度吹下水嗰啲，即係大媽就埋搭曬。 你屯門啦，屯門有嘢睇噶。我市政公園，佢仲會唱埋歌添啊！啲大媽 有 show 睇啊， 再歌再舞添啊。 係咩？ 係啊，佢哋而家不過出咗彩街揾食個禮拜六，佢哋已經遠征去屯門。本來屯門 出咗去㗎，哇！ 因為嗰啲大媽我認得啊嘛，有幾次我特登去及咧，係咪咁煩咧？真係及完之後，點解旺角見到呢班同一班人嘅咧？咁 即係由屯門殺出去 遠征，殺出去呢個旺角咯。 即係佢可能原籍可能係深圳，殺落屯門， 屯門再殺落去旺角。 咁遲啲可能會可能去到皇后像廣場，之後啲賓賓都逼走 嘅，應該賓賓 唔夠佢哋 賓賓強硬啲， 強硬啲 咪 應該，即係人數都夠強硬嘅，攬 埋幾廿萬人，同埋佢哋好團結噶嘛，賓賓嗰啲。 咁啊係， 同埋我覺得賓賓啲歌就好聽嘅，所以我上次去嘉年華附近咧，我個 friend 喺嗰邊即係玩音樂啊嘛，之前見到菲律賓人玩音樂真係好鬼正，我睇咗成十幾分鐘。 一個所謂東南亞啦，咁其實一個。泰國一個菲律賓咧，其實對音樂嗰個熱誠都好厲害，即係有時睇啲即係香港每年都有搞咁嘅咩南音樂節，咁有邀請東南亞啲樂隊，咁你菲律賓啊泰嗰啲其實嗱，首先玩佢哋嘅嘢係老土嘅，即係平日係老土嘅， 玩舊歌多佢哋都 唔係個玩身嗰度好老土，係土嘅，係孏嘅，用孏話土孏，但係真係佢哋玩得個技術幾好啊，同埋好熱誠，即係聽緊而家啲賓佬定泰佬嗰啲泰仔賓佬泰仔，即係佢哋對音樂程度就可能即係。其實拿啲爛吉他，喂，斷爭條線斷喎，咁緊要照玩到嘅，照玩嘅，即係真係好對音樂嗰個熱誠係好佢好厲害，即係菲律賓，即係首先泰國人就更加開放對音樂嗰個睇法，都話我講得啲泰國人係即係譬如乜嘢類型音樂都好聽。咁賓，因為菲律賓我就冇去過，我對呢個國家有啲 明啦。上次阿基諾嗰件事 係嘛？唔係嘅，我由頭到尾唔止呢個更加 即係負面。 唔係覺得菲律賓人，因為聽我朋友菲律賓做生意咧，菲律賓真係全部即係講到去到第一時間落咗地咧，喂買兩支槍先，真 係 㗎，全部撐嚟㗎。菲律賓人係即係泰國人都話泰國人比較蠢同埋懶啫。 咁啊，佢哋信佛啦，好 信佛啦。咁即係你泰國人好懶嘅。但菲律賓人係比較奸搞嘅， 但係奸搞應該佢就經濟好啲㗎， 都唔係奸搞，佢比較真係土匪 feel 入曬槍嗰啲， 即係難啲聽我狗狗啲啦， 係 嘛？ 係啊，真係佢下都你以前情況，你而家泰國都仲有啲叛軍打緊仗，同埋最興係真係綁架遊客，同埋唔係俾一千放啊，通常就懟得埋㗎嘛，係幾大鑊下架，係啦， 撕埋票。 所以第一輪即係我，所以我由到對菲律賓嘅印象就唔係。 泰國好嘛。主要我細個其實有兩個場面，我覺得好血腥，就係好細個睇新聞，嗯、一個就係、朴槿惠嘅爸爸朴振熙啊，朴振熙喺機場俾人暗殺噶嘛。嗯咁啊，當然啲新聞片都去。另一個就係阿飛機落個老豆喺翻菲律賓啲機場又俾人 又暗殺， 又係啦。即係細嗰陣好細，覺得哇，真係原來有暗殺。即係你譬如話講金馬迪啊嗰啲，唔係我年代嘅。即係喺我嘅即係好細個，最有新聞，仲有啲印象。哇，嗱真係打，即係如果你政治上咁血腥，哇咁點？所以我細個當對韓國對菲律賓就唔係我覺得。即係首先嗰唔一，一個係總統，一個甚至乎唔係總統，但都係啲政要名人。我就咁一落機就啪啪啪俾人打，所以話文明社會嚟喎，大佬。 咦？但係如果香港翻嚟似呢個世，有人想咁做喎， 係 有啲人想咁樣，喂革命啊嘛，時代革命喎，咁你驚唔驚香港？ 咁我又唔驚嘅，咁即係你革命通常都係有一個，我覺得革命通常有一個理想去 fulfill 入唔同。即係你話政治上嘅暗殺又另一樣嘢，你當然即係阿基諾當日佢老豆俾人打，阿基諾唔係老豆， 打死， 當然亦都就係話有人話係馬可斯埋埋佢，咁當然亦都馬可斯話我冇人咁蠢，懟冧我個敵啫。咁當然後來就馬可斯攞台啦。咁呢件事其實都梗係馬可斯做啊，定係有第三者去推落，定係調翻轉我犧牲我自己，我就可以逼到馬可斯攞台咧？咁之後咪佢老婆。阿基洛夫人做咗總統啦，後來哇，佢個仔啊三世，阿三世即 係 做三世都做埋啦，咁樣即係所以菲律賓我就印象就唔係咁好嘅。咁、泰國就中意佢嘅，即係佢飲飲食食各樣嘢都好。咁泰國人即係對音樂嗰種熱誠，咁可能生意上有來往，我諗對泰國人對音樂嗰種熱誠都真係令我幾 appreciate， 比香港人好嘅。 你今香港好似去翻多個小泰國嘅香港喺九龍城嗰邊 食嘢多， 同埋最光 一零一而家好似都有潑水節添。 有啊有啊，啲 friend 叫我去玩嗰陣時。 係啊係啊， 九龍城嗰邊 係咯。咁今日節目時間又 哇，而家我哋都嚇超咗時， 超咗時， 因為上個禮拜停咗 啊嘛，係咪先？講多次，因為多嘢講多啲，因為即係呢兩個禮拜，我相信嚟緊個禮拜都要跟進嘅咯。 你跟少一都死啊！呢個禮拜啲時事啫。 係啦，咁就好啦，咁就我哋下個禮拜節目。 再見啦， 好， 拜拜。